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李立峰。 好，大家好，咁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咁今日有我李志坚咧，同阿李立峰主持嘅。李立峰，今日咧我哋就会倾下几个即系课题啦。其中一个议题咧就系关于职业安全嘅。咁就系因为即系劳工处啦，今个星期就开始就去实行呢一个即系预防工作时中暑嘅即系指引啦。咁包括一个即系三级制嘅暑热警告啊。咁啊，琴日同今日咧都即系分别发咗暑热警告啦。不过咧就系似乎即系对于一啲即系例如建造业界啊，佢哋咧即系佢哋就唔系好即系知原来发咗警告咁样。就算话知咧，其实话喺执行上都会有困难嘅。咁等阵我哋会倾下啦。咁另外第二个话题咧就同香港讲嗰个即系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有关啦，因为咧即系发展局就公布咗呢一个咧新田科技城咧，即系北部都会区嘅新田科技城嘅发展嘅建议规划啦。咁啊，其中有啲关注点咧，就系因为喺嗰个法定嗰个规划嘅弹性上咧，咁可以系即系政府可以向一啲企业咧直接咧批出一个即系土地，所以呢、這、一个。即係情況咧，都會即係令人關注啊！究竟呢啲企業究竟如果你批俾佢嘅，你用咩嘅原則啊？咁跟住佢哋會點樣去即係幫到香港嘅就業機會啊？甚至乎對香港嗰、那個即係本地嘅就業，即係嗰、那個生產指數有啲咩貢獻咧？咁呢啲點樣去睇咧？咁樣咁都係我哋一陣會傾下啦。咁另外我哋亦都傾下嗰個交通運輸嘅議題，就係關於嗰、那個。二通行嗰個車輛貼啦，因為就上個禮拜就開始喺呢個即係青沙管制區就試啦，咁然之後即係嚟緊呢個禮拜日咧就會喺城隧就試就推行嘅，咁然之後再即係去到五月尾嗰個禮拜日咧就會喺私隧嘅，咁但係因為即係政府同的士業界去即係測試嗰陣咧，即係有啲業界就話以嗰啲車行咧就話哇。似乎有時測唔到喎，即係個車輛貼你貼咗落去測唔到，咁跟住可能未能成功繳費，咁跟住個車行就要揾人咧，就同啲司機又收翻錢啊，跟住即係對數啊，咁覺得啊都係執行有個困難咁樣諗，所以如果聽眾咧對呢啲議題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咧打嚟我哋線18721嘅，咁就我哋咧就翻返去先講第一個議題啦，咁我哋講緊嗰個即係暑熱警告啦，咁琴日發咗。即係兩個鐘頭嘅下晝，咁今朝都發咗嘅，咁但係業界就有啲就話，我唔係好清楚，或者唔係好知咁樣，執行有困難。咁我哋先咧，即係同即係嘉賓傾下先啦，因為呢個指引就係勞工處咧就發出嚟嘅。咁我哋請嚟咧阿馮浩然係勞工處嘅副處長，同埋即係阿黃志清，咁係勞工處嘅高級職業環境衞生司，係負責發展方面嘅。兩位好，阿馮生同埋黃生好。 主持好。 係啦，其實即係講翻咧，因為嗰、那個即係。黃色級別嗰、那個即係暑熱即係警告咧，就琴日即係下晝同埋今朝都即係分別去發出嚟啦。咁但係有啲即係業界就話，其實話對於個指引咧，即係唔係咁理解啦，或者即係可能都複雜啦。咁另外就係話喺執行上高可能都有啲困難嘅。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其實即係局方或者處方有啲咩嘅即係回應咧？ 好啊，多謝大家即係對呢件事情嘅關注啦。咁我都想強調咧，就其實因為呢一個嘅指引咧，都係相對一個新事物。咁我哋個本心咧，其實就係希望透過呢個指引咧，係提醒翻僱主同僱員咧，係採取翻啲適當嘅措施去預防中暑嘅。咁所以咧，其實個指引裏邊咧，我哋之前都講過係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咧係要做啲評估，希望係場主啲場地嘅負責人咧係評估一下咧，佢哋即係喺預防中暑需要做啲乜。第二咧，我哋教佢啲方法點樣預防中暑。第三咧，就喺某啲特定嘅情況底下咧，如果係非常之酷熱啊，根據唔同嘅工種咧，可能係需要有啲休息嘅時間。咁但係我哋嗰個目標咧，就係希望咧就係話大家盡量用多啲唔同嘅措施去幫輕下。呢、这個工友面對熱壓力嗰個風險，令到佢哋減低中暑嘅機會。咁所以其實咧就我都想特別想帶出一點咧，就係喺過去呢一個禮拜，因為呢件事咧喺個禮拜推出啦，有好多嘅朋友咧就好關注就話咩息就休息幾多分鐘，咁就引用翻我哋喺嗰個指引裏邊一個附表嘅。咁但係其實咧嗰個附表咧係有一啲前提嘅。個前提就係話，如果個僱主係乜嘢都唔做，咩預防措施都唔做， 咁亦都係一個户外烈日當空嗰個環境咧，嗰、那個附表嗰個情況咧，先至會係比較適用。 嗯， 換句話嚟講咧，就係、是、如果係僱主採取啲啱嘅措施嘅話咧，其實可以係幫輕到僱員面對嗰個風險，亦都唔需要話動不動咧要好多嘅停工休息嗰個時間咯。 係即係想請教翻啦，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勞工處同唔同嘅，譬如一啲嘅公司機構啊，有冇一啲溝通係即係幫助到唔同嘅機構佢自己去點去？頭先我講，因為佢係一個評估問題啊嘛，因為你喺個指引度都有提到如果你係室內工作，咁但如果通風好咧，又可能又會即係可能會好少少啊咁樣樣。咁但如果你室內工作，咁但如果係啲工作人員要著住啲比較密閉嘅衣物嘅，咁可能要更加多时间休息。咁但系有冇一个即系沟通过程，系令到唔同嘅即系机构好，工场好，佢能够比较即系合理地去判断到，咁究竟其实系自己嗰个环境，佢系属于边一类咯？ 系好同意呢个即系睇法啊！我哋其实咧嚟紧嗰个工作嘅重点咧，其实会系做好多宣传同埋解说嘅功夫。咁嚟紧呢两三个月咧，我同我嘅团队咧。其實是會即係不停咁樣去唔同嘅機構啦，無論係商會啊、工會啊、政府部門啊，都會係去做一啲嘅講解。咁同埋咧，亦都有啲公開嘅講座。咁另一方面咧，就係無論係勞工處嘅網站啦，又或者係呢個職業安全健康嗰個網站咧，都有好多相關嘅資訊嘅。咁可能咧，大家因為呢個係新事物啦，就對成件事呢個掌握咧唔係好全面。但如果睇翻一啲簡單嘅介紹，喺我哋嘅網頁嘅介紹，或者攞啲基本嘅資料嘅話咧，其實好快就知道咧，即係叫應對呢啲中暑嘅情況咧，基本上咧都係有幾個方法咧，係唔係想象中咁煩嘅。 咁阿馮浩然，因為咧即係有啲業界就會反映咧，即係話其實就算即係我當建造業個嗰個地盤嗰個判頭咧，收到嗰個即係警告啦，即係嗰個即係暑熱警告啦，咁我要去通知啲工友，其實都唔係即係要快速通知，其實都有時唔容易噶嘛。即係如果個工友佢開緊工咁樣，佢例如話即係佢做緊真係混凝土即係嗰啲工作啊、灌漿啊、扎緊鐵啊，咁其實你話要通知佢，可能都未必咁容易，因為可能我做緊嘢唔方便，即係聽電話或者唔方便即係接收呢個即係手機嘅信息啊。咁有啲工作可能你叫佢停工又唔係咁容易。咁呢方面又點樣去解決或者應對呢？ 其實都有好幾個方面咧，我哋係盡量做多啲宣傳嗰個功夫嘅。咁嗱，而家我哋呢套制度咧，同天文台合作咗處理嗰個信息發布嗰度咧，同其他啲嘅即係同天氣有關嘅警報咧，係好相類似嘅。即係例如係我哋喺天文台根據佢哋嘅即係電腦嗰個檢測之後，發現去到係要發呢個工作暑熱警告咧，咁我哋都將呢啲信息咧。透過天文台自己嘅呢個嘅應用程式啦，政府自己嘅應用程式啦，新聞稿啦，同埋咧所有嘅媒體，即係無論係電台啦、電視台啦、其他嘅報章啊、雜誌等等啦，網上好實體好咧，其實我哋都有通知嘅，所以咧嗰個信息發布咧，基本上就同其他一啲嘅即係天氣嘅預警嘅發布咧，就好類近。咁我相信咧，即係因為件事係比較新咧，大家就可能唔係好習慣。咁隨住一路大家累積翻個經驗咧，即係呢個信息發布咧係會更加流暢啦。我相信呢個問題應該可以克服到嘅。 喺嗰、那個即係信息發布嗰度咧，即係嗱，如果好具體咁講啊，即係其實如果一個譬如一個工場嘅阿頭咁樣，即係其實佢最你覺得佢最有效率最快的方法，佢點樣樣咧？即係佢係要應該係你會預期佢係睇住天文台嘅網站，抑或係有啲譬如有啲應用程式去用啦，抑或點樣樣？即係點樣去可以肯定係即係第一時間，盡量第一時間可以知道啊，真係發咗個警告啦咁。 其實咁最容易咧，如果係透過我的天文台呢、這個即係應用程式咧，只要你有呢個程式，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會有嘅。咁開翻一個接收推送信息，就係逢親有暑熱警告咧，嗰、那個推送信息都會接收到嘅話咧，咁其實就基本上係第一時間知道。咁其實頭先我都提過啦，因為我哋都同步將啲信息咧發放曬俾所有嘅即係大眾媒體嘅，咁所以咧就無論係電台、電視台或者其他即係可能係即係實時報導新聞嘅報章等等咧，佢哋收到呢個信息。 差不多是同步知道之後呢，他們都會透過他自己那些推送信息呢，是說是發將個消息發布出去，所以其實呢就這個接收的渠道都相當之多的。不過就如果想說、要、叫做最準確地知道可能是、我的天文台這個的、這個 APP 呢可能是最有效最快的方法了。 同埋咧，想補充咧，即係即係澄清翻，即係譬如我自己呢兩日睇啦，譬如今朝就10:40，咁就即係發出個警告，跟住11:40咧就即係除效警告啦。係咪都可以預期？其實都基本上係用一個鐘頭嚟做單位㗎，即係其實係幾時發咗，咁可能就一個鐘頭之後可能有個評估啊點樣樣，即係基本上都係一個鐘頭咁去，係咪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 操作上的事我請黃先生做些補充。 是我們如果發出這個輸入警告呢，我們就最少會維持一個鐘的。所以如果它一個鐘頭之後呢，如果它是持續的話呢，它就會繼續發多個訊息告訴你聽是持續。那如果不是持續呢，它就會發出一個取消的訊息給你。那但是最少呢一發出之後呢就最少會維持一小時的。 咁阿黃生，其實咧喺即係有啲個案就係咧，例如喺新界有啲即係工地地盤咧，即係好似琴日嘅情況咁樣咧，即係佢哋可能上晝就已經覺得好熱啦。咁即係其實可能佢又未即係勞工處又未發嗰個即係暑熱警告啦。咁可能已經有啲工友可能已經係懷疑中暑噶啦。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咁其實話即係處方點樣去評估，其實即係幾時去發？因為有啲意見就話，係咪可以提早發啦？即係好似即係暴雨警告咁樣，係咪可以提早發，或者即係令到啲即係工地嘅判頭啊，即係或者主管啊，佢可以早啲去即係預備咁樣咧？ 其實呢個暑熱警告嘅制定咧，其實佢就參考咗幾個唔同嘅因素嘅。當然氣温係其中一個因素啦，但係另外佢嘅濕度啦。佢工作環境嘅風速啦，或者佢嘅輻射熱呢啲因素咧，合拼計出嚟嘅。咁因此咧，佢其實就唔係直接同一個氣温咧作為一個比較嘅。咁因此咧，我哋其實咧綜合呢啲咁樣嘅因素一拼咧，就愛嚟評估工人喺呢啲嘅工作環境裏面咧，佢暴露嘅嗰個熱壓力風險咯。 或者我想補充少少啊，就係、是、即係如果有工友咧喺工作嘅時候覺得自己可能係中暑咧。就唔好等，即係快啲同佢嘅主管講，就話即係覺得自己係唔舒服，因為咧即使以前係冇呢個系統啦，咁其實咧都可能有間唔中有工友係會係工作時係中暑嘅，咁呢啲咧就其實咧就係、是、只要同翻佢嘅負責嘅管工啊，或者係即係地盤嘅負責人講翻咧，喺大部分嘅 case 我哋見到咧，其實都會有適當嘅安排咧，俾啲員工休息或者係需要去醫院嘅話咧，都可以去醫院就診嘅。所以在這裡其實就是用回我們的常理去處理一些可能是未一定是要跟到很足那個暑熱警告，而是覺得真的身體不舒服的話，就應該早點去通知僱主去求醫。 我哋想問多個問題就係、即係呢一兩日都有嗰、那個即係黃色嘅即係暑熱警告啦。咁其實處方有冇派人咧落去啲工地睇下咧？其實話即係嗰啲即係工地嘅主管啊，或者即係有冇提供一啲即係遮陰嘅設施去俾啲工友啊，等我哋可以即係唞下涼啊咁樣。 我哋咧其實恆常咧都有同事咧去唔同嘅工作地點咧去做一啲巡查嘅。咁我哋過去呢幾日啦，即係唔計今日，因為今日啲數都未翻到嚟啦。我哋都做咗超過400次嘅巡查，咁亦都見到一啲係情況。如果係需要提醒翻嗰個場地嘅負責人咧，我哋都會提一啲警示，請佢哋咧就配合翻咧，要做翻啲適當嘅措施咧，去預防工友中暑嘅。咁呢一啲咧就我哋都會恆常持續去做。咁亦都頭先我講過啦，同步咧我哋都會做多啲宣傳嘅工作啦，希望係透過即係唔同嘅場合咧，去做一啲宣傳教育嘅。任務去解釋翻，即係有關呢啲嘅細節，等大家知道點樣去預防中暑啊。 好，咁啊，多謝阿馮浩然同埋阿黃志清。 好，唔該。 多謝你嘅電話。咁啊，馮浩然咧就係勞工處嘅副處長，咁啊，黃志清咧就係勞工處嘅高級職業。環境衛生司係負責發展方面嘅，咁李立峰，咁其實即係聽即係處方咁講啦，其實即係業界可能話哇，佢哋嗰個指引話好似好複雜咁樣，咁但係就如果即係話，除非個僱主係咩都唔做啦，咁要參考一下即係。 勞工處個指引，如果佢本身已經係之前已經有制定一啲相關嘅，即係喺暑熱天氣之下嘅一啲休息啊，同埋工作指引咧，咁其實佢哋可以即係彈性就參考去處理啦。 係啊，咁就不過即係我都睇過嗰個本身個指引啦，咁入邊都幾複雜，咁當然就複雜，咁佢係實際上個現實環境都複雜嘅，咁佢會講好多，譬如如果你係室內工作，咁但係你譬如個通風嘅設備好唔好，咁有可能有唔同。甚至可能喺工作嘅時候咧，咁究竟有譬如有啲工種可能個衣着可能係會甚至需要著一啲密閉式嘅一啲嘅衣服，咁可能亦都會個影響亦都會唔同咁。咁但係就係因為呢種嘅即係所謂複雜性咧，有好多變數啊。咁所以其實可能喺啱啱推出嚟嘅時候咧，就係即係未必咁容易適應咯。 系啦，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你即系琴日有户外工作或者今日都有户外工作，又觉得好热，咁究竟如果你喺地盘做嘅啊，你个判头或者主管有冇即系通知你去唞下咧？咁样咁啊，可以同我哋倾下嘅，打嚟1872321。咁啊，李立峰，咁头先你讲到咧，即系呢一个嗰个工作暑热警告嗰、那个即系休息安排嘅指引咧，如果我哋睇资料咧。佢就分咗三級啦，即係黃色級別啦、紅色級別同埋黑色級別。 落雨咁 啊，係啦。咁如果以琴日同埋今朝嗰個情況，即係佢發出黃色嗰、那個即係暑熱警告啦。咁按翻即係佢又分開四級嘅工作量。咁如果我同你如果係做即係教育工作咧，應該翻 office 咧，就如果即係計就叫輕勞動啊，咁就應該就冇得休息啦。 係啦。 咁但係如果你係户外工作，咁你係屬於中等勞動咧，即係例如話係一啲即係從事一啲例如話速遞啊、貨運啊，喺貨櫃嘅即係操作員咧，咁呢啲咧就可以即係有得休息。咁即係如果以琴日話即係有兩個鐘頭咁計啊，咁即係其實每個鐘頭咧，其實佢只係需要咧工作45分鐘就可以唞15分鐘，即係每個鐘頭唞15分鐘。咁至於個重勞動咧係咩咧？即係佢有個重勞動級別嘅工作量，即係啲搬運工人、混凝土工人、灌漿啊或者係釘板嗰啲工人。咁喺琴日嗰個或者今朝嗰個黃色嘅暑熱警告嘅之下咧，其實佢哋每個鐘頭咧就可以工作30分鐘，就休息30分鐘。咁如果仲有一種最即係極重勞動嘅級別咧，就係啲咩工人咧，即係扎鐵啊、搭棚啊，同埋可能接受緊體能訓練嘅僱員咁咧。咁佢哋如果即係喺嗰個即係黃色嘅暑熱警告之下咧，其實每個鐘頭只係工作15分鐘，就休息45分鐘。咁其實即係。睇落就幾好啊！咁但係頭先你都提到就係話，你點樣去通知啲同事同埋嗰個工作安排，即係點樣去做先至會係最 係啊 最合適咧咁樣。 咁同埋頭先都即係處方都解釋過啦。嗱，咁當然即係佢哋都提過就話如果係一旦發出個暑熱警告咧，咁至少即係一個鐘嘅咁。咁嗱，譬如今朝就真係淨係一個鐘啦咁。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淨係發一個鐘嘅，咁其實可能真係佢知道嚟，咁又可能遲咗幾分鐘啦。佢通知得嚟又過咗5至10分鐘啦。咁就即係可能都係咪真係咁容易運作到咧？亦或其實有冇一啲調整嘅空間？譬如係咪啲？暑熱警告其實係咪有個空間係諗下喂不如一掛掛兩個鐘啦，至少咁即係呢啲嘅即係位都可以係即係思考嘅。 係啦，如果睇翻啲資料咧，天文台就即係都預計咧，即係五月份嚇都會有即係好幾日咧，即係都會達到一個即係好高級別嘅一啲暑熱嘅水平嘅。咁如果七月份咧，就可能都有成16到17日咧，即係去到真係。屬於都係一個即係氣温偏高啊，即係都係去到差即係接近呢個黃色嗰個暑熱警告嘅水平。咁所以其實今年可能即係個氣温都會比較偏高。 我諗即係用常理啦，我就未話好仔細睇即係天文台個預告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五月中已經要即係發黃色啦，咁我諗即係大家普通香港人都會預期，咁你去到7、8月真係好高温嘅時候，咁除非你話落雨落得多，咁你否則嘅話咧，即係可能真係真係好天晴嘅日子多嘅話咧，咁高温嘅日子都會多。 係啊，同埋有時你即係除咗話真係個氣温高咧，即係可能就我哋見過氣温。都可能係好似九龍塘區咁樣，頭先我喺港鐵站行翻上嚟港台啦，咁樣咁可能我哋睇個温度可能係32度嘅，咁但係可能我體感温度咧，因為個濕度高啊嘛，咁啊即係水分蒸發得慢啊，咁可能我體感就覺得哇有成37度喎，咁其實如果即係個體感37度咧，其實真係幾熱啦，幾翳熱啦，咁如果你話喺户外即係長期工作冇一啲即係適當嘅一措施咧，其實可能真係會好容易中暑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工友啊同埋即係地盤嘅主管啊。即系判头啊，都需要注意一下，即系呢个职业安全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举行，中国和中亚国家元首同意正式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每两年举办一次，轮流在中国和中亚国家举办。下次峰会将会在2025年在哈萨克举行。各国元首同意在中国设立中国中亚机制常设秘书处。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结束之后，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亚五国元首共同种下六棵石榴树，既见证中国和中亚千年友好交往，亦都象征中国和中亚紧密团结合作，更加寄托对中国中亚关系美好未来的期待。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在家庭医生推广日活动致辞的时候说，政府计划在今年第四季推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让家庭医生协助有需要的市民尽早管理好慢性疾病和相关风险，减低慢性疾病对他们健康和生活的影响，呼吁医护界和市民支持计划，希望做到早发现早治理。出席同一个活动的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说，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让市民在登记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并且经配对家庭医生之后，可享用政府资助参与糖尿病和高血压筛查和风险评估，接受私营界别的治疗和护理服务。地区康健中心亦都会协调、统筹和提供跨专业跟进，协助市民管理和预防慢性疾病。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拨款，在三个部门开设多个首长级职位。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开设一个助理市政署长常额职位，专门策划并且落实扩大和全新的艺术文化职能及措施。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开设一个工业专员的新单一职级职系和一个常额职位，以及重行调配一个首长级丙级政务官常额职位，完善创科生态圈和推进新型工业化。稅務局開設一個助理局長常額職位，以提升稅務局的能力。在三個議程都投反對票的新思維狄志遠說，各類院舍的工作和挑戰從來沒有減少，反問為何不增加社福界前線員工，而只是增加首長級職位，認為是不相稱和欠缺說服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一晚上同星期二，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兴民村对出一段多车；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华景园系挤塞，龙尾去到浅水湾花园大厦；反方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那边，近住南湾道这一段亦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去到门牌110号。 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路至到津桥呢一段咧稍为慢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开始繁忙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擠塞，龍尾是去到安定村，而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慢車的龍尾就去到友愛村。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寶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龍門路龍門居去蝴蝶村，和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去科學園。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是哪一位呢？ 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了几多个关税区呢？ 咦，我未听问答比赛的答案。 现在比赛进入大直澳了，即刻考你，第十五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哪个主办？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 正确。咁决赛日期呢？ 决赛及颁奖礼今个礼拜六五月二十号隆重举行。 我哋拭目以待。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由黄景瑜饰演的主角高良认为， 当兵是我们这个年纪的男仔应有的梦想。 由萧战饰演的主角顾一野深信， 只有同自己较量，才是真正的胜利。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嘅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佢哋积极乐观嘅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嘅独特性，发掘佢哋嘅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先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李立峰。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间啦。咁李立峰，咁啊，其实我哋继续倾紧咧，就系呢一个即系呢个鼠疫警告啦，呢一个话题啦。咁啊，牵涉到一个职业安全啦。咁其实除咗话建造业啊，啲地盘工人咧，其实即系清洁工啊，咁收树嘅工人啊，咁啊整路嗰啲啊，咁其实都即系唔同行业嘅，系要喺户外工作嘅工人咧，都会受影响嘅。 系啊。 咁所以即係如果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係呢一啲工種嘅朋友咧，或者你係呢啲即係工種嘅主管啊，即係對於勞工處呢一個即係工作時預防呢個中暑嘅指引同埋呢一個鼠疫警告咧，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嘅熱線18721嘅。咁啊，講到工友嗰個權益，不如我哋先接聽一下即係嘉賓同佢傾下啦。咁啊，我哋請嚟咧何炳德，咁佢係港九搭棚同競工會嘅理事長。你好啊，何生。 係，你好。何生， 你好，你好， 系何生，系啦。咁啊，其实话即系就住即系琴日咧，同埋今朝早咧，都即系劳工处都发出一个鼠疫嘅，即系黄色嘅鼠疫警告啦。咁其实你哋即系工友方面咧，其实对于呢一个即系指引系咪即系都适唔适应咧？你哋即系点样去？ 初时咧最早期大家都即系对呢方面都唔了解嘅，因为点解咧个个都以为系温度，即系话系达到32至34度咧系温度，原来唔系，系呢个鼠疫指数。咁鼠疫指数咧大家唔识分嘅，而且咧即系我后来先系知道，原来香港咧系检测呢一个鼠疫指数咧只系得两个点嘅啫。 啊，得兩個點。咁、兩個點，咁其他地方咧，其實都係有少少即係check 唔到啦，或者係特別好似嗰啲山坳啊、凹落嘅地方啊，或者係有啲根本冇風嗰啲咧，咁可能嗰啲嘅咧，嗰個鼠疫指數咧，可能分分鐘已經係爆標啊！但係咧就因為由於佢嗰、那個天文台報發出嚟，咁變相咧係僱主都好難話係要求呢啲工友咧係落翻嚟休息啊，或者點樣咯，嚇。 但系嗱，即系呢度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系究竟嗰个鼠疫指数有冇一种所谓代表性啦，系咪？如果佢系经时拍，即系去测量个鼠疫指数，咁但系咪真系真系全香港适用咧？咁但系譬如如果净系计呢两日，即系嗰、那个实际执行嘅上嚟嘅时候，仲有冇其他？譬如因为系咪会都会有一个问题系哦，即系究竟啲工场工地佢知唔知道已经发咗警告啊，或者佢同嗰个真系同工友沟通嘅时候？会有啲咩？有冇啲乜嘢嘅问题？或者有冇啲乜嘢嘅即系难度会存在咧？ 嗱咁样讲啦，琴日咧我哋嗰班搭棚嘅师傅咧就有五个中暑嘅，咁有三个顶唔顺咧就翻屋企啦，咁啊有两个喺度一路坐。今日咧就有一个中暑，就临收工嘅时候中暑。先讲琴日先啦，琴日去到呢一个十点半，我记得好清楚，十点半时候咧就有已经系有一个打电话俾我，佢话顶唔顺，又呕又晕，咁啊中暑已经系中暑，好明显系中暑啦。咁佢翻落嚟咧，咁嗰时候咧我睇到嗰、那个当区个天气咧就系32.几嘅，咁而嗰个系新界嗰边嗰个鼠疫嗰个指数咧就系28.几嘅，28.几，去到11点几嘅时候咧，咁嗰个温度咧就系升到去呢、這、一个差唔多33度，咁啊，但系佢嗰个都仲未去到呢一个黄色嗰个鼠疫指数嘅时候咧，已经又有工友中暑啦，咁去到点半嘅时候咧，当区嘅天气咧已经系、那个温度已经去到34度。咁亦都 何生你个电话 又有人 中 暑啦，都有人中暑， 系啦。 咁跟住下昼又已经又多咗两个中暑。咁去到收工5点几嘅时候咧，咁啊当区个天气咧系31度，咁啊但系咧嗰个鼠疫指数咧系去到27点几。咁即系如果系我嘅理解咧，如果系话假设系达到佢嗰个红色咧，去到32到34嗰个鼠疫指数咧，我相信嗰个气温个我唔知系去到几多，因为我唔知点样计数啊，唔知点样去计，因为工友我哋都唔知点样去分即系去界定啲点几多一度嘅位置咧。个鼠疫指数咧就咁样啊。 咁何生，其实你哋喺即系地盘咧、工地咧，咁即系好似琴日同今日咁样，咁你哋有啲咩嘅即系即系消暑嘅措施去即系做，去等啲工友可以即系真系你哋觉得好热嘅时间，你哋可以唞下咁样咧。 嗱，我自己系工会，咁我自己有咁多个会员啦，咁啊，琴晚都有好多人打电话俾我，咁我亦都问过佢哋嗰个环境，咁啊，譬如好似地盘有冇叫你哋休息啊，或者系停落嚟啊，啲点样啊，提供水源啊，啲点样，咁而且业界有好多相当一部分嘅啲地盘咧，都系唔够水提供嘅，系唔够水提供，比如好似我今日我自己做嗰个地盘咧，其实佢都唔够水提供嘅，完全都系唔够，有啲琴日或者今日都有啲楼面都冇吊水上去嘅，即系都冇吊水上个楼面供应俾啲工友去饮用，系要自己带上去。 咁何生，其实你搭棚咁，你话饮水咧，即系而家以夏天咁样，即系咁热嘅情况之下，其实你要几多水先够？即系每日饮几多支先至够够？ 早上如果按照我自己个人啦，咁啊，即系普遍我哋工友咧，上昼2支，下昼最少3支，700毫升嘅水。 哦， 每支700毫升，上昼2支最少啦，下昼3支最少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就都即系呢个已经系最低要求噶啦，所以变相系水，我觉得系最基本嘅提供咯，吓吓。 系啊， 咁同埋咧，因为嗰个你点讲都好，佢都系一个指引啫。咁讲真，你唔系法例，雇主跟嘅人情，跟嘅道理啫。就算佢唔跟到，佢都冇违法啦，吓。 同埋即係讲返何生，即係讲返你头先讲嘅寻日嘅状况呢，即係似乎係即係个鼠，因为寻日嘅鼠疫指数就晏昼1点几先发㗎嘛，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咁但你就话其实朝早呢就已经有2、3个即係中暑嘅情况啦。咁即係似乎係即係会唔会有感觉係可能个鼠疫指数係即係发得有啲迟，或者係佢嗰个所谓个标准啊。即系似乎系已去到可能系佢都已经中咗暑佢先发，即系会唔会系同个标准个高低有关？ 我覺得咧，嗱，好多首先佢得個兩個檢測點啦，咁佢兩個檢測點佢即係按照其中一個地方係達到嗰、那個嗰、那個紅色或者黃色咧，佢就發出嗰個警告。咁佢冇考慮到你得個一個兩個點，咁香港咁大，咁其他地方咧係嘛？其他地方咁即係都好難係俾一個確實嗰個温度去到幾多噶嘛？啊，同埋咧，即係我都覺得係。俾業界一個適應期啦，因為剛剛推出嚟，咁亦都係我覺得係發展商又好，或者係嗰、那個政府部門都好啦。你承建商其實都好被動嘅。假設佢叫嗰啲人落嚟休息，或者係甚至乎停工都好，咁你發展商或者係大業主，為你嗰個期交貨期唔變嘅情況下，咁你都逼死嗰啲承建商嘅啫，係嘛？一樣一步逼落嚟一樣嘅情況下，咁我覺得係始終都係。要去到大業主或者係發展商要讓步啦。喂，而家有呢一個指引出地情況下，係咪應該要嗰個期交貨嗰個期咧，亦都要寬限翻，要計埋呢個數落去，俾翻承建商有個喘氣啊，或者係配合翻政府呢個政策啊，咁樣咯。 嗯，咁啊，阿何生，咁其實即係你都會認為，即係頭先你講到咧個鼠疫指數，如果貨即係俾工友嚟講咧，係咪即係都係用貨即係温度嗰個高低嚟到去睇，就會比你哋容易啲去即係掌握咧？ 嗱。天文台咧就有當區個温度嘅，有當區温度你打個手機，我喺個定點，我喺邊個位置，都即時可以顯示出嚟。你而家你嗰個位置係幾多温度，最高幾多，最低幾多。但係鼠疫指數咧，我覺得就係好難預測到啦，因為佢係只係得兩個點啫。 嗯，咁但係講翻咧，就係你哋如果即係收到呢啲即係鼠疫即係警告啦，咁你點樣去通知工友咧？即係如果即係以你哋嘅經驗咧，或者即係恆常做開咧，其實點樣通知啲工友，即係話即係有鼠疫咯，咁可以休息一下喎。咁樣你哋會點樣通知咧？ 其實我哋本身都已經喺前線裏面做緊，咁我亦都唔係話時時刻攞個電話出嚟睇噶嘛。咁我覺得最終都係要靠翻地盤管理人員通知翻樓面個管工，然後通知樓面嗰啲工友，喂要行翻落低一兩層，避一避暑啊，唞一唞啊，至點樣咁先至能夠做得到。如果你話要靠分判啊嗰啲判頭或者係嗰啲工友咧，始終成日都攞個電話出嚟睇，冇可能嘅事啊嘛。始終都要靠你個管工或者係地盤管理人員咯。 咁所以个通知机制其实你都即係咪会建议即係如果能够承建商可以即係有个弹性处理嘅，即係等你哋容易啲即係嗰啲地盤嘅管工啊各样啊可以容易通知返啲工人即係有呢啲即係鼠疫嘅情况呢？ 係啊，冇错。咁我觉得最终呢一样嘢，如果要配合呢个政府呢、這、一个嗰、那个嗰、那个政策嘅话呢，始终都系呢个工期呢系唔能够个发展商唔能够最预期，即係话按得原来嗰个期啦，你要避免返出现到呢个种情况情况下，咁你系咪应该要将嗰个交货嗰个期呢系有宽限啲呢，俾啲工友有啲唞气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那个时间呢，就咁样。 嗯，好，咁啊，多谢阿何生嘅电话，多谢何生。咁啊，何永德咧就系港九搭棚同警工会嘅理事长。咁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吓，如果你系即系地盘嘅工友或者其他唔同工种嘅清洁工啊，即系其他即系可能系修路工人啊，如果就住鼠疫嘅警告啊，或者而家呢一个即系工作时预防中暑嘅指引咧，有意见咧，或者有想反映咧，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嘅。咁啊，李立峰 系， 咁啊，头先即系阿何永德啦讲到咧，即系而家嗰个即系工作。嗰、那個鼠疫警告啦，因為嗰個指數咧，即係如果我睇資料咧，佢黃色級別咧就係指數30到32啦，咁啊即係少於32啦，跟住32到34咧就係 紅色 嘅，係啦，咁啊黑色就係大概34， 係啦。 咁但係如果睇翻頭先阿何生講咧，其實而家天文台佢即係睇呢一個即係鼠疫指數咧，佢係參考緊即係京士柏同埋雙魚河兩個數據嘅。咁啊，即係嗰考量點咧，仲包括即係温度啊、濕度啊、空氣流通啊、太陽熱輻射呢啲咁樣嘅數據啦。咁即係至於點解即係淨係用呢兩個地方咧？咁因為天文台嘅説法就係話咧，其實因為其實即係指數都如果太過數據太過複雜咧，咁即係都比較即係難理解嘅。咁所以即係天文台就話啊，如果作為一個參考指數咧，即係用一兩個地方會較為簡單啦，咁市民會容易理解啦。咁即係你係咪咁睇咧？話其實頭先你都問到就係話，如果即係唔同地區其實都有唔同情況噶嘛。係 啊。 咁即係好似阿何生佢哋某啲工友，喂佢喺粉嶺個地盤，佢可能已經覺得好熱啦。 咁但係你可能你用雙魚河嗰個指數未必同佢嗰個地方又接近喎咁樣。 唔係我諗頭先即係你提到就話啊，無論勞工處又好，天文台又好，咁嗱我都會同意即係依啲指數唔適宜搞到太複雜嘅。咁但係咁而家個問題就個取捨啦。你所謂令到佢唔好太複雜，你個做法係咩咧？一個做法就係、是，我總之我要指數咧就要包埋濕度，包埋其他嘢，但係咧我淨係得兩個地方嘅啫，變咗劃一，咁啊冇咁複雜。另外一個令佢冇咁複雜嘅地方咧，就係、是、個方法咧就係、是、我淨係睇氣温，但係變咗我就能夠容許到唔同地區有唔同氣温。咁嗱又咁講喎，唔同地區有唔同氣温啦。對一般香港市民嚟講，其實係好習慣嘅，即係我哋自己都知道，即係譬如我哋，即係我哋喺成日喺中文大學教書咧，我哋成日都有句即係笑話就話啊，即係新界氣温低兩度，中大再低兩度，咁即係我哋其實係好香港市民好習慣睇氣温嘅時候知道唔同區有唔同氣温。咁其實你要簡化，其實係將佢簡化做淨係兩個點，但係維持個指數啊，因為簡化淨係睇温度，但係就俾大家睇唔同區有唔同嘅温度咧，咁似乎呢個都係有個討論空間喺度。 係啦，咁啊18731，如果聽眾咧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嘅熱線嘅。咁我哋先聽一聽即係聽眾電話。 好啊。 咁啊，黃生你好。 係你好。 係黃生，你有咩意見？ 有一條橋咧，唔知道用唔用得到嘅。啊，咁就係即係喺一啲即係眾多一啲工人工作地方入嘅地盤啦。啊，咁就設立一個咧警號嘅一個嘅響報。啊，即係話佢喺啲吊機上邊咧，你用三種唔同嘅響聲。咁譬如第一種嘅響聲，咁就代表黃色；第二種響聲就代表紅色；第三種就黑色。啊，咁即係啲地盤嘅工友咁一聽到聲，咁會辨識到啊，依家係黃色。咁佢一黃色咧，咁佢就一個鐘頭咧就要休息15分鐘啊嘛。啊，咁就喺個設定上邊就係話你喺大概譬如20分鐘到，咁你就休息。即係廿分鐘內，但因為大家唔同嘅崗位都唔同噶嘛，咁、佢一休息嘅時候，咁咪可以聚集到，譬如提供水啊，或者西瓜，咁然之後做一樣更加重要嘅嘢，就係、是、做 briefing，即係啲工頭，即係高級嘅，即係指導嘅人，咁佢咪喺即係半個鐘或者廿分鐘，咁佢咪可以即係唔需要，即係電話又通知唔到佢啊，或者點樣樣啊，咁即係睇下呢條橋用唔用得住啊？ 好啊，多谢黄生嘅意见啊，多谢黄生嘅电话。咁啊，阿黄生嘅提议系咪可以即系用一啲唔同嘅即系声响嘅警报，即系喺工地去通知翻啲工友，即系咩嘅鼠疫级别就即系做啲咩嘅即系休息措施啦。咁啊，李立峰你点睇呢个系咪一个都系如果用一个传播角度，系咪都一个快速通知嘅方法咧？ 我諗個別呢個就好明顯係一個可能方法，但係就真係要睇場地個限制啦。即係你唔係話個個場地都適合你用啲好響嘅裝置咁。咁同埋都其實同去翻我哋討論嘅問題就係、是，你始終係要個工地嘅管理人員要收到個消息先啦。即係你其實你首先係要知道個警告發出嚟啦。咁同埋有個意識係真係要通知工友啊。咁即係中間都有幾個步驟。咁當然你話啊喺通知工友嘅過程入邊，如果話係有啲即係。如果個場地許可係可以有啲所謂響鬧嘅裝置，咁呢個都可以考慮嘅，當然。咁但係就似乎成個過程就即係涉及幾個環節咯，就唔係話純粹一個響鬧裝置可以解決曬所有問題。 係啦，咁啊頭先即係工會都提到啦，其實話即係要預防即係啲工友中暑啊，咁其實真係有鼠疫警告啦。其實承建商都喺呢方面都要有一個即係角色嘅。咁啊，不如我哋接聽一下即係業界嘅電話先。咁我哋請嚟啊吳彩華，咁佢係香港建築業承建商聯會嘅會長。系吴彩华，你好。 你好， 系有， 系啦。咁啊，阿吴生其实话咧，其实本身讲真，即系而家呢一个即系预防工作时嘅中暑指引咧，其实即系未有指引之前，其实我哋都知道，其实即系业界都会有一啲即系相关嘅措施啊，等即系天气热啊，或者真系好炎热嗰阵咧，都会俾啲工友唞下噶嘛。咁但系而家即系有咗呢个指引啊，咁啊，即系你哋即系承建商方面咧，咁喺即系执行呢个指引方面，其实有啲咩情况咧？ 咁其实咁讲啦，我哋一本身咧，我哋承建商嚟讲咧，对住呢个酷热天气，已经系好多年噶啦。咁喺之前嗰几年咧，我哋建造业议会嗰度咧，都有好多指引俾咗我哋，就例如嗰啲冰贴啊，防晒手袖啊，风扇啊，各样咧，其实我哋已经咧。即係或者提供足夠嘅水分啊、啲水啊、食水啊，俾啲工友咧。喺呢個階段咧，我哋已經做足咗啲咁嘅措施噶啦。咁對佢嚟講，但係我知道呢個 實施呢一樣嘅酷熱天氣咧，其實係成香港嘅工人嘅事情啊。但喺我哋建築業行嚟講咧，我哋已經係做咗相當多嘅措施，係防止中暑呢樣嘢噶啦，為咗工人。 嗯。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覺得而家即係嗰個嘅暑熱警告，譬如對你哋即係建築業嚟講，咁其實係即係有冇一啲額外嘅作用咧？ 對於建築業嚟講，只係嗱，而家今日咧呢個指引俾咗我哋咧，只係我哋做成咗，即係啱啱先至其實15號推出。 嗯。 咁啊，呢幾日咧，我哋都係叫做實習，即係都叫做試驗緊，即係我哋唔係試驗，即係我哋執行緊。咁啊嚟講咧，我諗15號推出，琴日18號已經第一個指引啦。我覺得三日時間咧，變咗嚟講，我哋都成個工地嚟講都係喺摸索緊，我哋點去做，點去通知啲工人啊，即係點去收到信息啦，點樣通知工人咧？其實我哋喺呢個摸索階段嘅啫，而家。 咁啊，吳彩華，其實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啱啱即係行呢個指引啦。咁但係即係好似琴日同今日咧，都有發出呢一個即係暑熱警告咧，即係黃色級別噶啦。咁你哋即係照你嘅理解或者你收翻嚟嘅資訊咧，其實即係啲工地啲主管咧，即係收到呢個信息之後啦，咁即係可能有個程式啦，即係提個信息俾佢知有呢個警告啦。咁佢哋點樣通知翻即係當即係現場嘅工友咧去即係休息啊，或者去即係唞暑 咧？嗱，而家其實咧，我哋你大家都明啦。如果喺工地做嘢，係空曠嘅地方，亦都唔係話集中一個地方去做嘢，係好多地方做嘢。變咗咧，我哋去通知嗰個工人上面咧，我哋都係實在有啲難處喺度嘅。 嗯。 嚇、啊，而且我哋只係可能未收到勞工處喺電台上有個指引，我哋收到之後，我哋先至去執行，即係去點樣通知啲工人。其實每個工地咁多咁大面積。亦都每一工人係唔同崗位，係唔同嘅地方去做嘢，所以我哋通知工人嚟講咧，都係有一個難處喺度嘅。 嗯，另外有冇一個即係問題執行上面有冇個問題就話啊，即係譬如係坊間有啲聲音啦，即係會唔會話其實係真係好熱啦，或者又發咗警告啦，咁啊工友想唞，咁但可能啊即係管工可能因為要趕工又好咩都好，又唔係好想即係跟足嚟做，又或者有另外一種聲音，有時就係個管工其實想跟足嚟做，咁但有啲工友咧可能佢因為佢個人工嘅計件嘅，即係變咗就即係可能甚至有時係可能個工友又唔一定係。最想唞嘅咁有冇呢啲咁嘅情況 咧？其實我哋喺譬如而家講緊係專針對啲户外工作啊，各樣嘅啫。咁譬如我哋喺一個建築工地咁就話啲工友有啲咧就係、是、其實有啲咧去做建工嘅，佢都唔係做日薪嘅。咁、做建工嚟講，可能你叫佢唞多45分鐘每個鐘頭。可能佢就變咗佢嗰日就揾少咗錢噶咯，所以嚟講就話我哋而家嚟講咧，我哋嗰日都同處方傾開個會傾過嘅，就話喂，好似有啲我哋同個工人睇下個協調上咧，仲有啲困難。咁我哋亦都強調一樣嘢嘅，就話我哋如果根據翻建築業議會，我哋提供咗譬如話防曬嘅手袖啦，冰貼啊。風扇仔啊，或者有啲遮陰地方咧，呢一樣嘢係咪可以去，即係每個鐘頭黃色係每個鐘頭可以透45分鐘，係咪可以唔需要執行呢樣嘢咧？其實我哋都同會處方啦探討緊呢樣嘢嘅。 咁啊，吳彩華先聽到你講咧，即係建造業即係商會方面咧，即係你哋嗰個建築業商會方面咧，其實即係你哋嘅會員都會即係做足一啲即係支援措施咧，即係有啲冰袖啊，即係防曬手袖啊，啲冰貼啊，俾啲工友啦。咁其實有頭先啊，即係工會就話有時水唔係幾夠喎。咁啊，呢方面你點睇咧？即係你有 咩水啊 ？sorry， 水唔係好夠。 水唔係、哦，其實而家基本上嗱、一般嚟講。食水个供应系我所知咧，就因为呢几年建造议会都宣传紧要提供足够食水俾啲工人，咁我就未听到话啲食水唔够呢样嘢。 好，咁啊，多谢，好多谢吴彩华嘅电话，唔多谢晒，好，睇下迟啲讲消息。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华景园慢车龙尾去到南湾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车龙排到去东山台。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三圣，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至到南地一段多车。下一节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李立峰。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啊！李立峰，我哋即系今日节目咧，即系一开始就倾紧嗰个暑热警告啦。咁其实即系都有唔少嘅即系听众都系有意见嘅，就呢个话题啊。我哋先接听下听众叶先生嘅电话。叶生你好， 系你好， 系啊，叶生你有咩意见咧？就住呢个暑热警告。 其实咧，暑热指数咧，即系而家着重讲就室外嘅。其实如果室内咧，我都想讲一讲。 嗯， 即系有时我哋喺厂房入边做嘢咧，因为佢如果通风唔够咧，佢嗰啲热浪咧，即系等于我哋焗桑拿，其实我哋有感觉噶。即系好似焗桑拿咁，但系焗桑拿我哋通常啊十零廿分钟啦，咁但系我哋做嘢喺入边咧就分分钟一日嘅。 咁、葉生咧，你即係認為室內嘅即係嗰個温度係咪你都覺得需要有啲指引呢？即係休息方面。 其實琴日咧，我有睇温度計嘅，其實去到39度嘅。 嗯。 今日我冇睇，其實我相信今日應該仲熱過琴日嘅。 嗯，葉生，其實你係做從事咩工作？可唔可以同聽眾講下？ 我哋啲係廠房嗰啲扎鐵工人屈鐵嗰啲咁樣咯。 嗯。 嗯，咁即系喺嗰个即系厂房里面，即系嗰个工作空间咧，嗰、那个温度，即系你自己即系睇嗰个即系测都有成39度咁样，即系咁高温。咁其实本身喺个厂房里面有冇啲？ 因为佢上边太阳晒落嚟，咁如果你入边通风唔够，跟住有啲机器又发出啲温度咁样嘅，咁你加埋其实真系好热。 嗯，系，所以其实嗰个厂 系清水，即系温水煮青蛙咁，其实唔觉嘅啫。 嗯，所以嗰个厂房入面嗰、那个，譬如头先啱提到嗰啲通风设备啊，嗰啲即系足唔足够？你觉得？ 即系佢有我哋有风扇吹住嘅， 嗯， 系啦，饮用水嘅，呢啲够嘅，但系即系始终佢内部温度，即系你好似蒸嘢咁啦，你入边100度，你即管摆个风扇入去都冇用噶，佢里边一样系100度咁啊，你降。 咁葉生，其實有冇一啲休息指引俾你哋咧？即系而家，即系喺呢个，即系如果真系好高温嘅情况之下，有冇嘅咧？ 冇噶， 嗯，好，咁啊，多谢叶生嘅电话，多谢叶生，多谢叶生嘅电话。咁啊，叶生啊提到即系有时候一啲即系室内嘅工作即系场所啦，即系就算佢哋扎铁啊，喺个厂房里面，其实个温度都好高啊。 系啊， 咁啊，所以都可能需要一啲即系有冇啲休息指引咧？咁所以即系管方啊，或者可能处方都可能可以考虑下。咁咧，李立峰，我哋就转下话题啦。 好啊。 咁其實咧，今頭先我哋節目開始都有提過啦。其實今日我哋都會傾下咧，關於一啲即係香港嗰個發展嘅議題啦。咁就係嗰、那個即係喺北部嘅都會區咧。咁因為呢個發展局咧就即係近日前就公布咗咧，即係新田科技城咧嗰個建議嘅發展大綱嘅。咁而發展局下個禮拜都會向立法會嘅即係發展事務委員會咧，就會去介紹下咧，即係嗰個用地咧係點樣，即係有咩建議啦。咁我哋睇即係資料嚟講咧，咁其實即係嚟緊嗰個即係。新田科技城咧，即系就建议嗰个土地用途咧，即系嗰个发展面积都成627公顷，咁其中有300公顷咧系用嚟去发展嗰、那个即系创新科技园区嘅。咁而个园区咧，即系根据个即系 規劃啦，即係個建議就啊，即係如果平整曬個土地咧，即係第一期就應該2026咧個土地係平整好。咁啊，跟住一路發展落去嘅話咧，即係仲有嗰、那個即係除咗嗰、那個即係科技園區咧，其實佢仲有包括嗰個新田市中心嗰個發展。咁啊，個發展方面都會有即係發展公司型嘅房屋啦，會提供50,000個公司型嘅單位啦。咁即係預計下2013年咧就會有第一批人。 2031 係啦，2031年咧就會有第一批人入去住啦。咁啊，去到2034年就會好多人就入去啦。咁講緊即係話呢個咁樣嘅新田嘅市中心咧，就可以容納到即係140,000即係幾嘅人口喺裏面嘅。咁啊，呢個話題咧，即係其實我哋睇咧，即係其中有啲關注點咧，就包括咧，因為要去發展嘅話咧，咁喺嗰個法定規劃下咧，而家佢哋嗰個有個即係彈性啊，俾嗰、那個即係向即係呢一個企業咧。入去呢個科技園嘅話咧，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容納一個更廣泛嘅准許用途嘅一個即係措施嘅建議，即係話即係可以向一啲咁樣嘅想進駐去科技園嘅企業咧，就可以直接批地啦。咁而啲土地嗰個用途可以彈性嘅話，即係可以按翻個企業嘅需要咧，就可以即係去做一啲咩嘅用途啦，例如可能話起一啲人才公寓啦咁樣。咁除咗呢一個，其實李立峰即係交通你認為係咪都係一個即係關注點咧？即係。 咁通常即係我哋講緊你而家唔係講緊一個細嘅規模嘅區域啦，即係因為你300公頃淨係計嗰個創科嗰300公頃，咁佢而家政府嘅講法都係即係等同於17個科學園咁樣，咁其實一個非常非常之大嘅 area， 咁再加上頭先講嘅新田市中心啦，咁呢度固然係即係講返個好基本嘅配套，咁自然交通係一個即係議題，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配合北環線嗰個發展，咁就北環線就可能去到成3-4年，即係就算佢準時都好啦，咁可能都要成3-4年先至通車。咁但係頭先都提啦，即係其實佢預咗，譬如市中心嗰度，其實佢預咗31年已經開始有人搬入去啦。咁一個偏遠嘅地方，咁如果鐵路仲未起好嘅，咁其實到時候嗰個嘅成個交通配套會點咧？咁呢個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就頭先提到嘅。即係一啲嘅大家討論嘅焦點，即係包括個直接批地嘅問題啊，包括譬如所謂嘅人才公寓，即係某個程度上即係等於起宿舍啦。咁但係究竟係即係點樣去規劃呢樣嘢咧？點樣去有冇一個限制呢樣嘢咧？同埋我諗成個規劃，我諗即係公眾始終會關注嘅透明度問題啦。即係點樣去令到成個規劃、成個嘅審批過程係有個透明度，可以令到係公眾係即係比較有信心、比較信服嘅一啲嘅，即係佢。無論咩決定都好，比較有信心同信服咧，咁呢啲都係相信大家關注嘅問題。 咁另外仲有即係環保嘅議題啦，因為佢發展呢一個即係區域嘅時間咧，牽涉到即係嗰一帶嘅一啲環保，即係一啲濕地嘅保護區啦，一啲濕地嘅緩衝區啦，同埋魚塘啊咁樣。咁呢啲發展咧，即係都會係即係環保團體都會關注啊，你點樣平衡即係喺發展嘅同時又保育咧？咁所以如果聽眾咧係對呢一個咧即係新田咧科技城嘅議題咧有意見啦，歡迎咧打嚟我哋1877。2311，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我哋嘅区议会本应系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冇办法正常运作，病咗啦。而家系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嘅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嘅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的士、小巴业界经常指人手短缺，少年轻人入行，究竟而家情况点样？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另外，社会都关注司机嘅身体状况，续牌嘅时候体检又可以点样做？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嚟小巴以及的士业界代表。同主持叶振东以及政坛新秀一起倾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嘛，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嚇。咁啊，而家我哋傾緊咧就係咧新田科技城嗰個即係建議發展嘅用地啦。咁就聽眾如果對呢個議題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咁啊，李立峰，我哋先請阿嘉賓同我哋傾下。 好， 咁我哋請嚟咧阿梁若豪，咁佢係團結香港基金嘅研究員。梁先生你好。 系你好， 其实咧，因为头先我哋提到啦，依家呢一个即系新田嘅科技城啊，咁嗰个即系规划嗰个即系文件咧，咁其中即系传媒比较关心咧，就系咧，如果即系政府可以直接向嗰啲即系进驻，例如呢个科技园嗰啲企业咧，直接批个用地俾佢哋咧，咁呢一方面嗰个透明度啊，各样其实都系即系传媒关注一啲即系关注点咧，呢方面你点睇咧？ 系。其實咧就喺過往我哋香港見到咧，就係、是、一般批地啦，都係以一個公開競投或者係招標嘅模式嘅嚇，咁啊比較着重一個公平嘅原則啦。咁、所以如果第日改用呢一個直接批地嘅模式咧，其實應該係有充分地同市場同埋社會去做一個解說，譬如話喺政府批地背後佢有咩原則嘅考慮咧？例如話佢點解會引進呢一間企業？佢各個企業對於香港嘅經濟啦，對於香港嘅嗰個就業，或者係佢對於嗰個稅收嘅貢獻等等，喺一啲唔同方面為香港帶嚟嘅利益究竟係乜嘢？咁如果可以喺呢啲方面對公眾同埋市場有一個充分嘅解說咧，其實相信可以減少翻市場同埋公眾嘅嗰個疑慮咯。 咁梁玉浩，咁其實話喺嗰個科技園嗰、那個即係啲企業咧，嗰個規劃或者嗰個分類上，嗰其實係咪都應該要有一個即係一個規劃一個架構？因為即係你冇理由淨係揾龍頭企業㗎，即係如果我哋睇啲報道咁樣，咁其實創科仲有啲初創啊或者其他即係中小型嘅一啲即係科創公司咧，即係點樣去個規劃佢個比例喺呢一塊即係用地上高先至達到佢最好嘅一個效果咧？ 但其實喺我哋見到一啲內地啦，同埋喺外國嘅例子嚟講咧，其實如果要做一個成功嘅一個科技城咧，其實必須係一個類似產業園嘅元素。變相入面咧，其實除咗一啲龍頭企業之外咧，亦都要有一啲中小微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喺嗰個佢哋涉及嗰個價值鏈入面咧，其實不論係上游、中游或者係下游都要有嘅。咁咩意思呢？譬如話喺上游嚟講啦，主要係一啲研發嘅一啲機構啦。如果係中游咧，就呢一啲會係一啲商品化，即係將一啲研究成果轉化成一啲可以出售嘅商品嚇。咁如果係講下游方面咧，其實係有一啲嘅公司佢會進行一啲生產啊。咁所以如果要造成一個完整嘅生態圈，令到新田科技城可以成功嘅話咧，其實呢一啲方方面面咧都必須要納入喺呢一個城入面。咁而我哋喺而家見到啦，香港傳統上咧，其實嗰個科研實力啊非常之強勁啦嚇。咁呢個主要係講緊上游嘅一個企業嚇。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喺新田科技城入面咧，除咗上游我哋喺香港而家擁有嘅優勢之外咧，其實我都相信政府會向一啲位處於中游啦或者係下游嘅公司着手咧，希望可以招攬佢哋進駐新田科技城。 讲返即係之前提到啱提到嗰即係直接批地嘅问题啦，咁除咗话真係讲緊话个条件啊，点解係呢啲公司啊嗰个即係嗰一啲嘅问题之外，咁亦都係即係譬如新闻你都有讲啦，咁可能係都希望俾到多啲弹性，咁当然一方面其实为咗吸引呢啲公司，咁可能俾弹性係有佢作用啦，咁但又係啦，咁即係其实个即係你点样睇个弹性可以去到边啊，譬如亦都有传媒即係大家讲啊，譬如个所谓人才公寓咁，可以系甚至系起一啲即系类近宿舍咁嘅地方，咁啊即系俾一啲人才吓或者员工去进驻嘅咁样样。咁但系亦都会有即系即系声音就话啊，咁其实咁个比例可以有几多啊？咁即系你又点睇个所谓话俾几多弹性嗰样嘢？即系需唔需要话有啲乜嘢嘅规限啊、规范啊？即系有弹性得嚟，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啊，即系有界线嘅，唔系乱嚟嘅咁样样啊。 系，其实如果讲一个弹性咧，就必须要先简单去讲一讲香港嘅嗰、那个规划嘅嗰个模式嘅吓，因为喺传统规划上咧，其实香港系分咗两类嘅，第一类咧就系、是一个经常或者系一定会容许嘅土地用途，第二类咧就系、是、必须要先经过审批先至可以喺嗰块土地上面做嘅用途 吓。 咁、如果喺一般香港我哋现时嘅城市规划入面咧，其实有好多嘅用途咧，都摆咗属于系第二类，即系要去城市规划委员会去审批先至可以做嘅一啲用途吓。咁、所以今次话会喺呢一个新田科技城提供多啲嘅灵活、多啲嘅弹性咧，我相信政府系会考虑紧，就系喺第一类 即係話經常容許或者即係比較容易去發展嘅一啲用途嚟講咧，佢會納入多啲嘅土地用途嘅種類啊喺呢一度上面啊，令到嗰啲企業咧唔需要過一啲好繁複嘅城市規劃申請嘅手續或者程序咧，先至可以去發展佢哋嗰塊土地嘅啊。咁至於你會話會唔會擔心嗰、那個發展走樣啊，定係點樣咧？其實我覺得政府呢方面其實佢都有提及過咧，就希望喺譬如話喺地契上面都會有一啲必要嘅限制。譬如話佢做生產嘅時候，咁其實亦都唔可以將嗰塊用地全部起曬做人才公寓啊，咁避免喺嗰、那個用地上嗰、那個用途咧遭到濫用。咁我相信其實政府喺呢方面都有一啲嘅想法啦，而且經過咁多年喺唔同地塊上嘅發展咧，其實政府喺呢方面都有一定嘅經驗。咁其實我個人對呢個問題咧就唔係太擔心嘅。 咁啊，梁國豪啊，我哋想問多個問題就係話咧，即係究竟你哋即係研究的角度啊，即係新田呢一個科技城咧，即係入邊一種類型嘅即係創科公司係比較適合我哋香港嚟緊喺嗰個即係創新科技嗰個發展咧？ 其實喺我哋研究度睇到咧，其實最先咧，其實都要講翻政府個創科發展藍圖嘅嚇。咁其實佢入面都講咗有幾個嘅一啲嘅產業都會去考慮啦，包括係一啲生物科技啊。或者係先進嘅製造業啊等等，咁我哋覺得其實呢一啲都係啲正確嘅方向嘅嚇。咁但係其實除咗行業之外咧，正如我頭先所講咧，就係我哋希望喺新田科技城裏面咧，係見到多少少除咗研發以外嘅一啲公司咧或者機構可以進駐，因為其實我哋香港研發嗰、那個即係成果啦，或者係我哋嗰個成績咧，其實大家都見到，但係喺嗰個應用。即係將佢商品化咧，其實就相對我哋比較弱嘅。咁我希望喺新田科技城呢邊咧，我哋覺得啦，如果你要再進一步豐富香港嘅即係創科生態嘅話，呢啲必須係要喺新田科技城多加招攬，令到佢哋可以進駐嘅一啲行業啊。 好，咁啊，多謝阿梁耀豪嘅電話，多謝梁耀豪。咁啊，梁耀豪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嘅研究員。咁啊，李立峰其實睇翻即係新田科技城咧，即係佢即係要做呢一個即係規劃個背景都係同十四五規劃有關。 係啊，咁就即係一個國家嘅規劃啦。咁所以都即係我諗政府亦都會即係希望即係配合咁，同埋即係甚至可能係即係加快嗰個嘅步伐啦。咁所以都係為咗即係同十四五個規劃即係叫做吻合咁樣樣。 係啦，咁新田科技城其實嗰個位置咧，其實講翻就會喺呢一個即係新田公路啦，同埋即係呢一個粉嶺公路咧，就係貫穿嘅一個即係有個南北兩個主要區域嘅地域。咁啊北面咧就會係創新科技園區啦，咁南面就會頭先我哋提嗰個新田嘅市中心嘅。咁所以即係而家預計即係佢哋講緊話，即係嗰個創科用地咧最快就2026年就供應嘅。咁啊，所以等陣翻嚟我哋可以再同咧即係其他即係嘉賓去傾一傾呢個話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李立峰。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李立峰，我哋继续系倾紧咧，即系新田科技城呢一个即系发展规划嘅用地安排嘅。咁頭先我哋都即係提到咧，其實話即係呢一個議題咧，嗰個關注點有幾方面咧，即係包括佢嚟緊即係政府係提議啊嗰個靈活嘅即係批地嗰個做法啦。咁另一方面就係頭先你都提到啦，即係大家都講到話嗰個交通配套啊，因為嗰、那個即係而家嗰個即係新田嗰個科技城嗰個發展規劃咧，咁如果你話公共交通咧，其實佢哋就係諗緊係起一個即係北環線嘅即係公共鐵路啦。咁呢個其實都係研究緊啊，即係話你如果起到，都係講緊可能2034年先用到，咁啊中間唔知即係你即係各樣研究啊、諮詢啊、即係工程啊，會唔會有延誤嘅？咁所以頭先都提到話，即係交通都一個即係配套都一個關注點啦。 係啊， 咁另外仲有個環保議題，頭先我有提到啦，就即係因為其實新田即係呢一個科技城咧，嗰個用地啊，即係。周邊都有好多即係濕地嘅保育區啊，或者濕地嘅緩衝區啊，同埋啲魚塘咧，講緊嗰個土地嗰個面積都講緊即係超過250公頃，咁所以環保團體就好關注嘅。咁而家即係呢一個規劃嗰個即係 策略個發展藍圖啦。咁下個禮拜就會喺立法會同即係發展事務委員會傾啦。咁另外其實即係發展局都係即係準備係下個月初就會即係進行為期兩個月嘅公眾諮詢啦。咁其實李立峰，即係就你即係傳播角度啊，咁其實即係我諗環保嗰個保育嘅議題都會係其中一啲可能比較大嘅爭議點。咁點樣即係政府點樣同我哋傾，或者交通配套啊點樣同我哋傾，即係會係攞多一啲比較有建設性嘅意見去，即係發展呢個地方咧。 我諗起碼即係大家會關注嘅就係政府嗰個諮詢嘅方式啦，即係你能唔能夠通過一啲無論網絡又好，亦或係其他嘅渠道咧，可以做到有效嘅即係資訊嘅提供即係變咗起碼市民要俾意見之前，其實佢首先要知道發生咩事嚇，佢首先要有比較充分嘅資訊。咁究竟即係譬如之前唔同嘅有時有啲政府嘅諮詢嘅做法啦，可能都會有一啲嘅即係社會組織話，其實又好似唔係好公開，唔係好透明，又好似啲資訊又唔係去邊度揾到，就算上個網站咧，啲資訊都好似唔係好充足嘅啫，咁樣。咁變咗呢度，起碼喺進行公眾諮詢嘅時候，能唔能夠真係能夠做到，起碼個資訊提供可以比較即係全面啲，比較透明啲，亦都令到即係公眾係容易得到相關資訊，亦都容易去參與啦。咁我諗呢個係起碼最基本嘅一啲嘅即係關心點啦。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即係新田呢一個即係科技城嘅發展規劃有意見，或者對個諮詢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咁我哋先接聽嘉賓電話嚇。咁我哋請嚟阿林小露，咁佢係立法會嘅發展事務委員會嘅成員嘅，咁佢本身都係城市規劃師嚟㗎嚇。咁啊，林小露你好。 李志堅、李立峰兩位好。 係啊，你好。咁咧，我哋想即係傾下嗰個新田科技城嗰個發展嗰個規劃嗰個即係建議啦。咁其實頭先我哋都提到，即係其實嗰個交通配套咧，喺嗰個即係文件睇到咧，其實即係嗰個北環線嘅支線咧，其實講緊都要係即係2034年可能先至有得用咁樣。咁但係如果嗰個即係科技園嗰個即係用地，如果佢2026年已經開始即係個用地應該可以平整完，可以開始起嘢咧。咁跟住個新田市中心又預計2031年咧就會有人入伙嘅話咧，咁其實個規劃即係交通同埋配套方面，其實點樣去？而家係咪即係有個問題存在住咧？即係如果你睇 嗱，我諗你都提到核心問題嘅，依個核心問題其實賴翻落去咧，就係個依家講嘅新田科技城咧，或者下面嘅市中心咧，其實喺起碼我哋睇文件上面咧，佢分兩期嘅，就科技城嗰度行咗先嘅，咁點解會係咁呢？咁其實喺施政報告都用咗個搶字嘛，要搶企業，亦都係十四五規劃底下俾到香港一個中心定位呢，我哋必須要盡快去建立呢方面嗰個基礎，或者強化呢方面的基礎。咁如果你睇返交通配套呢個問題，唔好講話新田呢邊，你就算睇古洞北規入規劃咗咁耐呢，原定2026年開個站咧，依家都要褪多一年，2027。咁依個就係必然嘅問題嚟嘅。咁我哋係咪等到就話，我基建先行到曬，然後先至再去等個科技城或者下面嗰個中心區再慢慢起咧？咁就一定係會失咗嗰個機遇。嗱，依個兩難情況咧，就我自己判斷，政府咧就係，唔好理啦，我行咗第一步先。行咗呢一步嘅時候咧，就要留有一定嘅彈性，當然咧係有個前瞻嘅空間喺度咧，係等個相關嘅一啲主要嘅交通配套咧係差唔多到位嘅時候咧，令到下面即係南邊嗰個中心區嗰個社區咧先至慢慢入伙嚇。但係就科技城嗰邊咧就要搶先行先，咁呢個亦都係拉到咧科技城嗰度真係需要更加大嘅彈性，因為根本依家完全冇個社區喺度，你冇交通配套，又冇個社區嘅時候，你嚟到嘅企業嘅人員，佢點生活咧？咁樣喺嗰度，咁依啲就係現時我會喺好初步咧睇到嘅一啲嘅結構性問題。 如果從一個即係城市規劃嘅角度咧，有冇咩辦法去叫做即係唔好話解決咧？因為頭先你都話其實有個兩難，可能係只要你係要 最盡快所謂搶企業、搶人才嘅，可能都即係不可避免嚇，唔可以完全避免。咁但係真係，如果你話誒、中間可能都起碼有個所謂十年八載嘅空隙嘅喎，即係由2026年啲企業開始入嚟，去到可能成個北環線啊，好多配套即係做好，咁可能已經係講十年，大約十年之後嘅事。咁頭先都提到啦，你其實你如果係我哋之前都討論過啊，如果你有啲企業入嚟，咁佢又可能會安排啲人才公寓，咁但係其實如果你成個社區都未建立嘅，冇配套嘅，咁其實啲人都唔知想唔想喺入邊住。咁但係如果你有冇咩，即係通常喺規劃過程入邊有冇啲咩辦法係叫做去喺一個咁嘅叫做即係十年八載嘅一個空隙入邊，有咩可以做嘅咧？其實？ 其實兩點啦，即係一點其實就唔係可以做，一點咧就係調節翻我哋香港人咧一個相當高嘅期望，或者一個已經習慣咗嘅文化咧，就係、除咗鐵路之外咧，其他嗰啲公共交通咧，我哋都覺得未夠方便。咁、但係呢個喺世界標準嚟講咧，係香港係真係超級前列啊！所以調節翻嘅期望咧就係、在科技城的初期或者一段时间来讲呢是没有铁路道的。这个现实我们要面对先。但是没有铁路道不代表不可以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接驳回香港其他区或者是过深圳那边。这个就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正正刚才讲到未有社区的时候呢就是新田科技城尤其是早期的部分呢必須要容許個彈性，唔單止係人才公寓，甚至係容許到啲企業自己本身咧係配備某啲嘅基礎嘅商業啊或者生活配套設施。嗱，如果政府招引翻嚟嘅企業個規模未去到咁大，而佢哋係冇準備提供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就即係政府，尤其是將來嘅北都嘅統籌辦公室咧，就要去做好呢個工作咧，就可能政府自己咧要引動其他資源嚇、去做呢啲嘅小區嘅配套、生活嘅配套嚇。咁呢啲係必須嘅，如果唔係咧，你基本上我哋咁可以假設咧，就係、你新田科技園翻工嘅人咧佢走過去最近可能喺上水或者元朗去找尋生活配套啊，甚至落翻嚟市區咁，呢個係唔合理嘅住啊更加冇可能啦，因為即係我都唔想話一邊我哋處理緊劏房問題，另外一邊我哋啲人才要填翻滿嗰啲騰空咗嘅劏房位啊嘛。 咁阿林小姐其實講到嗰個新田科技城嗰個規劃啦，咁其實一啲關注點就係關於嗰、那個即係。保育嘅問題啦，因為其實涉及嗰、那個即係土地咧，都有一啲即係濕地嘅保育區啊，同埋啲即係濕地嘅緩衝區啦。咁所以即係環保團體喺呢方面佢一定會有意見嘅嘛。咁其實站喺一個規劃嗰個角度，咁其實點樣可以去平衡到嗰、那個即係我哋濕地保育咁同埋嗰個即係科技城嘅發展呢？ 嗱，依個我諗我哋睇翻個現狀咧，其實我哋個成個。西北邊嘅啲濕地保育咧，成個概念好多時係80年代尾90年代初開始出嚟。當時用咗一啲比較簡單嘅方法啊，即係我哋畫咗條線喺個規劃圖上邊，再加個緩衝區咁啊兩樣嘢咁。咁但係幾十年落嚟咧，其實如果大家唔使現場睇嘅。今時今日嘅科技又好，揾個無人機去拍一拍。你睇翻嗰個保育區又好，緩衝區啦，現實嚟講已經本身有好多嘅所謂濕地咧，係放乾咗，有啲甚至係俾埋填埋塘，變咗所謂東地。有啲亦都有其他嘅建設喺度。我自己作為規劃師，我成日都強調一樣嘢咧，喺個圖上面畫咗個圈咧，唔代表嗰樣嘢發生。即係話。我哋畫咗佢係做保育區，唔代表我哋真係認真保育緊。所以實際嚟講咧，我自己會睇咧就係、我一路倡議就係認真發展、認真保育。唔係話睇嗰度畫咗150公頃係咩用地，而係我哋實質政府用乜嘢方法去推動到或者落實到原有嘅一啲嘅保育嘅概念。那個起始點就係在於。我都希望盡快有一個所謂生態紅線， 如果我哋保育候鸟嘅话，我哋就应该长期去监测住呢啲候鸟嘅活动。我哋唔可以单靠个别嘅环团半义务形式去做呢样嘢，即系政府系需要有个大数据去监测住呢样嘢，然后你先可以做到个策略去做到认真保育。咁所以我自己睇唔系话我150公顷变咗90公顷或者点样咧，就一定有影响。究竟我如果你讲候鸟佢个飞行航线系点咧，成个考虑系点咧？呢啲咧系应该有咗野生态航线嘅时候咧，就作为一个整体规划嘅大嘅框架咧，套翻落去，唔单止系新田科技园，系周边嘅成个北部都会区嘅地带咧，作为一个统领嘅最顶层嘅设计嘅纲领嚟嘅。 嗯，喺呢一点上边，或者甚至头先嗰个交通嘅问题啦，因为我哋都头先都提过，即系未来有两个月嘅公众咨询啦，即系你觉得其实譬如喺呢啲嘅可能真系公众会特别关注嘅议题，无论系环保啊，亦或系配套啊嘅问题上面咧，你觉得政府有乜嘢嘢系即系需要做啊，可以做，即系令到个公众咨询系更加有效咧，真系可以吸纳到即系市民嘅意见。 我自己睇得到咧，现届政府最大嘅困难咧就是、追落后。头先你讲嘅一啲公众关注点当然重要啦。呢个其实我相信咧喺个规划层面咧，政府提供一啲嘅基本嘅假设，或者所谓叫做基线嘅一啲嘅资料，俾到公众系知道啊，唔难嘅呢样嘢。亦都好典型嘅一啲諮詢嘅手段，包括係網站啊，或者係諮詢會啊，或者係甚至主動啲可以去做一啲嘅問卷調查，各方面都可以做得到。但係有一點咧，就我自己覺得係，起碼我自己喺立法會裏面咧，我都會不斷去追問，因為成個新田科技城。尤其是真正的科技園那邊呢，究竟個頂層設計是怎樣，怎樣揀企業回來，他們的實質是中游上游即是上游中游下游那個配套是怎樣，政府是不是已經有想法，因為其實不是的，政府是都是等下有什麼企業過來然後才決定呢。如果這件事未定的時候呢，你整個區那個整體的環境容量是基于乜嘢，包括用电量啦、排污啊呢啲嘢，是点定呢？因为我哋定咗个框架，然后去俾到决策机构，喂，你喺呢个大框架底下呢，你符合呢个大框架，你搵到边啲合适嘅企业嚟，你放胆去做啦，一路搵嚟嘅时候，佢哋自己做个决定，有剩余嘅咪填补佢囉，如果冇晒剩余嘅就封顶啦。咁所以呢，究竟即係喺我攞到嘅文件上面，佢寫咗個所謂700萬平方米嘅樓面面積，究竟係點嚟嘅咧？點定嘅咧？咁呢啲我哋即係起碼我自己做咁耐咧，我都會有疑問嚇。咁正正其實兩位主持都提到咧，就係我哋都要話到俾市民聽咧，其實無論喺交通啊、環保上面啲大框架考慮。红线又好，个顶线又好咧，系参照嘅基础系咩嘢吓？然后先可以咧引导得到咧，就系、是、将来从产业发展嘅角度嚟讲咧，俾到足够嘅弹性。然后政府自己到时亦都要大胆去决策咧，就是、引入一啲适合嘅产业。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就永远我哋咧就系、是、引咗产业嚟嘅时候，先叫人你慢慢去申请啦。同规划部门、同地政部门、同呢个屋宇署。咁啲產業會走㗎喇，因為即係呢一類產業，如果我哋尤其是講緊龍頭產業，周圍都搵佢去嘅時候，佢假設你係真係一條龍服務，一站式嘅服務，咁呢啲頂層嘅設計呢，我自己會係期望呢政府盡快係諗通佢。 嗯，咁好啊，咁多謝阿林小老嘅電話。咁林小老呢就係、是、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嘅成員，咁啊李立峰，咁啊其實聽到阿林小浩咁樣講，其實話即係其實即係嗰個保育問題都係要睇下即係點樣認真保育啦，同埋都唔係淨係環保團體嘅建議或者說法咧，都係政府應該即係要係活用大數據啊，點樣去睇呢、這個即係呢一個議題可以做得好啲啦。 系啊， 咁另外其实你自己睇咧，即系话咧，即系公众咨询，其实即系点样做，即系会再好啲咧？头先如果你即系林小姐讲话，其实都要政府要提供多啲资料，即系究竟你揾啲咩龙头企业嚟啊，即系咩类型啊，咁样喺个规划上讲系咪咁先好啲用块地咧？ 唔系咁，所以我谂啊，林小姐嗰个即系讲法其实都合理嘅，就话、是、其实你如果一个好嘅咨询，咁固然就系佢一方面其实系需要有个开放性，即、就、系、是、你唔系话我乜都定晒啦，咁就唔使咨询啦，系嘛？咁但系同时间你咨询嘅时候，其实你都要讲到啲基础嘅，即系如果你完全好模糊嘅，过分即系咩背景都冇嘅，我又唔知你嗰啲数字点嚟嘅，又唔知你啲嘢点定嘅，咁其实你唔好话市民啦，你就算系专业团体啊，甚至可能讲立法会啊，咁你其实你都唔知点回应嘅，咁所以我谂头先阿林小姐讲嘅都系讲紧就话啊，其实政府系咪需要喺某啲嘅问题上面有更加多嘅解释啊，讲翻一啲即系譬如一啲数据嘅基础或者一啲嘅而家暂时已经提咗出嚟嘅一啲嘅所谓 parameters 啊，究竟点嚟嘅咁变咗先至市民有个或者其他嘅组织先至有个比较合理嘅基础去即系叫做评论或者俾意见咯。 咁等阵我哋仲会倾一倾咧，即系另一啲话题啊，包括即系呢一个二通行嗰个车辆贴啦，因为有啲即系司机啊都发现咦有啲状况，或者俾唔到钱啊，咁有啲问题嘅，咁的士业界都有一啲即系苦水想吐下嘅，咁我哋等阵翻嚟咧可以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安主持中国中亚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强调中亚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必须得到尊重，任何人都无权在中亚制造不和对立，更不应该从中谋取政治私利。習近平又說，中方將向中亞國家提供總額260億元人民幣融資支持和無償援助。峰會結束後，習近平與中亞五國總統共同會見記者。習近平強調，六國將在涉及彼此主權、獨立、安全、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持，尊重彼此根據本國國情選擇的發展道路，堅決反對任何勢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內政。中亞國家重申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六國將加快發展戰略對接，推動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擴大產業與投資合作。七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广岛召开，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预料七国将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可能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动，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撤军。各国领袖在工作午宴先就全球经济和人工智能使用等交换意见，其后讨论到俄乌战事，有华府官员表示将公布对俄罗斯的新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原定在峰会最后一日以视像形式参与讨论，但多个西方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泽连斯基将亲身到日本出席，争取更多支持。另外，峰会亦都预料会讨论印太局势，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物价飙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早前入品，要求宣布人大释法不影响批准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抗辩的决定，又要求撤回国安委指聘用 Tim Owen 构成国安风险和有违国安利益等。高等法院今日颁下裁决，驳回两宗案件的司法复核申请。判词说，特区法院对国安委的工作没有司法管辖权，国安委的决定亦都不受司法复核，因此法庭必须拒绝有关许可申请。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当局建议收紧年长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提出体检年龄由70岁降至65岁，并改为每年做身体检查。多名议员关注商业司机短缺问题，忧虑若果新增体检要求会影响司机的数目。 議員亦都普遍關注體檢收費水平，並提出65歲至70歲之間的體檢次數可否放寬。運輸署署長羅淑佩說，希望因應本港司機老齡化的情況而未雨綢繆，養成司機接受身體檢查的習慣。他建議日後申請駕駛執照人士要就身體狀況作法定聲明，期望體檢收費水平不高。至於會否提供體檢資助，要待更具體的資料時候討論。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日間天氣炎熱和有幾陣驟雨，星期一晚上和星期二驟雨逐漸增多和有幾陣雷暴。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 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就喺温思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黑兰道还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浅水湾花园大厦。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是车多，龙尾排到出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挤塞，龙尾去到喇沙利道。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是车多繁忙的，龙尾过了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戏曲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都仲有啲车龙噶，排到去屯门柏丽广场对开。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鸭脷洲红胜街会有工程噶，由晚上嘅十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红胜街近住鸭脷洲大街一段系会封闭。另外喺九龙方面啦，观塘考明街由晚上嘅十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考明街近住友邦九龙大厦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而考明街近住创纪之城一期之外嘅过海的士站，到时系会停用噶。道路使用者要留意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是哪一位呢？ 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了几多个关税区呢？ 咦，我未听问答比赛的答案。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大直路了，即刻考考你，第十五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主题是什么呢？ 国家新征程，香港新篇章，世界新机遇。 那决赛日期呢？ 决赛和颁奖礼今个星期六五月二十号隆重举行， 我们拭目以待。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郝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五月十七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在香港，去到哪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吃到哪玩到哪，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吧，好玩好食，开心积极， 开心香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李立峰。 李立峰，剛才新聞前我們就即係提到我們會談下那個即係易通行這個車輛貼那個話題啦。咁就所以聽眾呢，即係如果你係司機即係對易通行車輛貼有意見呢，可以呢打嚟我們熱線呢 ,187-2311。咁不如我們先同呢，即係剛才我都提到啦，可能的士業界即係有啲朋友都有啲苦水想吐下，即係發現個易通行車輛貼都有啲狀況嘅。咁我們接聽嘉賓電話啦。咁我們請嚟阿吳錦華，咁佢係推動的士發展聯會副主席。咁本身阿吳生都係車行嘅負責人嚟嘅。阿吳生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你好啊。 因为那个易通行嗰个车辆贴咧，即系呢个不停车缴费呢一个即系措施咧，咁就即系七号咧，就即系今个月七号就喺青沙管制区即系开始即系实施啦。咁其实你作为即系的士车行负责人，其实你嘅经验究竟呢个零礼拜个状况点咧？即系究竟系咪即系好容易，真系好易通行咧？真系俾到钱啊，计到数咧？ 嗱咁样啦，嗱佢个易通行咧。就五月七号开始开通咗啊，到今日为止咧都成都超过十日以上噶啦。咁我感觉到咧，佢嗰个隧道嗰个感应器可能都系唔系好 work 嘅。点解？因为咧，我每日翻嚟咧都听啲司机讲咧，基本上咧佢啲司机过嗰个隧道嗰个时间咧，系感应唔到佢嗰张佢哋叫做车种贴，即系我哋简单啲讲个司机卡系感应唔到嘅，就喺佢一卡收唔到钱。就轉嫁咗嚟我哋嗰、那個車主嗰個車輛貼嗰度收錢，咁變咗每日我哋嘅工作量好大啦，因為我哋每日翻嚟咧都要同司機對數啊，係咪？你今日你過咗幾隧道啊？有啲好司機好誠實嘅，佢今日過咗幾次，佢咪照俾翻錢我哋咯。咁變咗換句説話，我哋工作量係咪大咗咧？咁樣咯， 有冇一個譬如喺過去即係依段短時間啦，即係有冇一個大概比例啊？即係喺你自己經驗入面，有冇一個比例話喂，其實十次入面通常有幾多次收到，有幾次收唔到咁樣？ 我管轄下邊咧就有14部車嘅，咁基本上咧呢14部車由五月抽到今日為止咧，基本上咧可以講每日都收唔到錢咁滯嘅， 即係大部分都收唔到啊！ 部分即係同阿琴日阿處長講，佢十一部車測試，佢有兩部車收唔到啊，係嘛？咁我14部車咧，基本上我係多過佢嘅，都有每日都三四部車係要講，係要行過尖山嗰啲，有啲冇行嗰啲唔計數嘅，行過尖山嗰啲大部分都收唔到錢嘅。 係咁樣咁但係有冇揾過一啲機構或者即係易通行方面去幫你去即係睇下究竟係咩問題？ 嗱，咁咧，我喺上個禮拜咧，我親自上去佢公司嗰度咧，九龍灣公司咧，就同佢哋公司就聯絡咗。咁佢想揾個同事就已經同我搞好咗，用我電腦入曬我啲車輛入去，就同我開咗個嗰叫做商用車户口噶啦。咁佢話冇問題噶啦，可以用得到咁。但係咧，到呢個星期咧，基本上都係唔得。咁我再同佢哋上面聯絡啦，佢就喺前日啊。就派一個嗰啲叫做佢哋叫做嗰啲工程人員落嚟同我搞，話帶埋嗰啲儀器咧，我相信嗰個係嗰啲紅外線機嘅，就同我度過曬噶啦，佢話冇問題噶啦，肯定得噶啦咁樣。點知原來琴日咧一開始就又係有兩架車又過唔到，咁我就專登叫我哋個車長啊去行一轉試下，究竟係咪有咩問題？咁我車長去行一次，入一次尖山，再翻一次出嚟，再行一次都唔得，係就係過唔到嘅。咁我再同佢哋公司聯絡過啦，咁佢話即係都唔而家都唔知道個問題發生喺邊一度，咁由琴日到而家目前為止呢，佢哋上面都覆唔到我，究竟係個問題出咗喺邊一度咁樣咯。 咁吳生，咁因為你知即係政府就準備即係廿一號啦，就將嗰個易通行咧就擴展到去呢一個即係城税啦，咁然之後28號又會即係去到呢一個私税，又會用呢個易通行啦。咁即係對於你哋。車行或者對於你公司本身，其實你有啲咩應對啊？即係你知而家即係過去俾隧道費就即係通行唔到嘅話，即係如果 check 唔到咁點算咧？咁你嚟緊點樣搞咧？ 嗱，我最主要問題嘅我意見就係話咧，嗱尖山隧道咧喺我哋的士嚟講咧，嗰、那個使用量都唔係好高嘅啫，因為係除咗繁忙時間，大部分啲乘客就中意行尖沙隧道啊、三號幹線就出去尖沙咀比較用嘅啫。平時咧唔係繁忙時間就少用，大部分都用私隧多啊。咁如果到時私隧一開時啦，我相信如果系統佢搞得再唔係搞得咁好嘅説話咧，到時我哋嘅工作量係大過政府好多喎，因為佢而家冇人去，即係隧道係冇咗人去做收費啦嘛。咁啊，將嗰啲工作量轉嫁俾我哋咯，我哋去幫佢搞咯，咁樣啦。咁我相信就我希望政府咧喺佢個系統未完善搞得好嘅時間咧，可唔可以就其他隧道暫時唔好繼續開通住，搞好咗呢個隧道先，咁樣咯。即係我哋希望係咁樣啦。 咁吳生，其實而家你本身頭先你提到咧，你有冇額外加人手去處理而家即係因為即係易通行嗰個車輛貼，即係佢偵測唔到啦，咁跟住你哋就要即係自己人肉咁樣，即係人手去對數啦。咁你有冇揾多請多幾個人咧？臨時 咁就冇嘅，不過就工作量多咗好多咯。因為你每日翻嚟咧都要去，即係同佢對，即係同啲司機對啊。啊，因為你知道我哋個的士咧分早班夜班噶嘛。咁就要同佢要對早班啊，邊個時間你過咗夜班，邊個時間你過咗咁樣，變咗係咪多咗好多工作量咁樣咯？咁啊，將來嗰、那個城隧開咗之後，因為佢收費唔同咗啦，佢五蚊啊嘛，咁而家唔係統一咗全部八蚊，佢城門隧道開咗就五蚊啦，咁變咗個喺嗰度變咗咧就比較更加複雜添，由八蚊由五蚊由八蚊變咗我哋係比較更加複雜咗咁樣咯。 好，咁多谢阿吴锦华嘅电话吓，咁啊多谢晒。咁啊，吴锦华咧系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嘅副主席，咁亦都系一个车行嘅负责人啦。咁的士司机或者系其他私家车嘅车主啊，如果对于易通行车辆贴有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CIBS 人人广播， 公共设计嘅嘢包喺佢哋身上。 谁知公共设计？ 公共设计其实就包括日常落到街见到嘅一啲设施啦，譬如街道嘅路牌啊、垃圾桶啊。 想知更多，咁要行出直播室。 我哋而家去到呢个 T 字路牌下边啊，但系唔系传说中有个假嘅。 CIBS 节目《谁知公共设计》，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倾全国之力进攻朝鲜同大明嘅封神秀吉，最终兵败如山倒。 带领封神政权倒台嘅导火线，却系佢晚年所得嘅儿子封神秀赖。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曾卓贤。 封神政权迅速崩溃， 德川幕府取而代之。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咁啊。依家自由風咧，我哋係傾緊咧呢個易通行車輛貼嘅議題嘅，因為即係嚟緊即係21號咧就城隧就會即係用呢一個易通行車輛貼啦，咁啊28號就會去到即係私隧啦，咁所以頭先聽阿吳錦華講啦，咁其實佢都即係有個擔心，因為而家就佢個 case 咧，佢個個案就係咧易通行車輛貼似乎嗰個即係識別個準確度就唔係咁高啊，即係佢即係。有時 check 唔到咁樣，變咗佢自己要人肉啊、人手去對數，即係要追翻啲即係隧道費咧。咁啊，對佢嚟講，佢個工作量就話大咗。咁所以佢就建議可唔可以遲啲先至推咧？不過而家政府應該就冇話要即係延後，咁所以應該21號咧都係會如期咧，即係城隧就會去即係行呢、這個即係易通行嗰個車輛貼嘅。好啦，咁我哋可以請嚟即係。嘉賓又傾一傾呢個話題啊！咁啊，我哋請嚟阿方寶橋，咁佢係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你好， 你好。 哇，你自己好，李立峰你好。 係啦，咁啊，其實頭先我哋都提到，其實話咧，即係當然啦，嗱，而家運輸署就話，即係易通佢哋自己嘅測試就話，即係同啲的士業界就係佢哋用嗰個易通行車輛貼咧，嗰、那個即係識別嘅準程度就有90%多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有一啲即係車行就話，喂唔係，佢啲車咧即係好多。都唔得喎，咁啊，即係偵測唔到佢哋嗰個即係繳費喎，咁啊要人肉啊人手去對數，咁其實即係就你個即係 睇法咧？咁其實究竟即係有咩問題存在住咧？而家嗰個即係運輸署而家呢個易通行嗰個技術。 首先要了解即個技術係點樣做出嚟嘅先，因為咧而家其實呢啲無線標籤貼咧，佢就靠嗰個喺嗰、那個龍門架咧叫做，即係你好多啲路牌上面就有嗰個鋼架咁樣嘅。咁、你嗰啲感應器咧就擺喺上面，咁啊係其實靠感應器上面咧傳個電波落嚟，俾嗰個無線標籤，咁啊入邊有電啊，充咗電，啲八達通咁啊，八達通都冇電池嘅，咁啲標籤都冇有電喺入邊嘅。充咗電之後就發翻個信號，即係個晶片收到啦，有個晶片有電啦，跟住就靠佢發翻個信號上去。好啦，正常一般嘅車輛貼咧就係一張啦，咁就搞一個搞掂啦 ，scan 唔到呢個標籤。就用呢個佢叫車牌自動識別系統，我哋叫 AMPR 啊咁樣，咁就去掃嗰個車牌，咁總之就自彈一個就互補不足。咁但係咧去到商用車，因為咧就要靠兩張啊，一張就係車輛貼就應個車主，一張咧就係司機卡，因為佢哋每一間司機都唔同人，咁所以佢哋有個嘢就整咗個框，那個框其實係天線嚟嘅，咁跟住嗰個司機卡咧就係、唔同司機就插入去嗰張嗰個框入邊，咁你開工就插啦咁樣。咁但係咧就見到有啲司機就將個框係擺喺嗰個玻璃下邊，即係佢唔係貼喺個玻璃度，佢擺喺嗰度啦。有啲貼得唔好，因為其實運輸署都有指引講咗咧，就話呢個感應，因為其實頭先我講啦，嗰、那個都唔係話真係咁強力嘅，其實你有個距離嘅，所以你一定要貼啱個規格咧，佢先要感應得好啲。所以就話第一就要10 cm 離開啲框啦，即係你個車嗰個擋風玻璃個框啦。咁第二本身互相都唔可以太近嘅嗰兩張貼，咁所以最好咧就貼喺個倒後鏡，即係中間嗰個倒後鏡嘅左右，即係左邊貼，譬如左邊貼車輛貼，右邊貼司機卡，咁司機方面嘅插上插落啦咁樣。咁亦都見到好多情況咧，就係嗰啲司機可能插得唔好啦，插得唔實，所以嗰張嘢唔著啦，又或者甚至反轉咗嚟插啦。咁呢啲咧就要不斷要去教育，我就見佢哋而家又話又去油站啊，又去好多地方就去教嗰啲司機貼翻老張卡。跟住咧就教佢哋點樣用，但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嚟嘅。咁第二個有個方法咧，就係、其實佢哋咧依一個易通行嘅 Apps 咧，其實如果你申請商用版嘅時候咧，你係可以就咁貼一張車輛貼，就每一次一個司機佢上班嘅時候咧，撳掣可以開工，落班就收工。不過就當然有啲司機反應我唔咁複雜，我唔識用呢個咁嘅嘢啦咁樣，咁所以又有啲司機就抗拒唔用 Apps 就嚟要插卡。咁所以而家咧就一路就好多呢啲問題。而家咧其實我覺得呢個易通行咧就進入咗我哋平時我哋做手機或者電腦講嘅所謂 public beta， 即係喺個公眾度做緊測試。咁就希望一路就 fine tune 究竟，譬如究竟係流程上嘅問題啊，技術上問題啊，會唔會舉個例，譬如有啲人就話兩架車跟得太貼，我聽琴日有講啦，就話兩架車跟得太貼都感應唔到。其實以前喺快易通都有呢個問題嘅，即係有啲車主都知嘅。譬如你跟住個巴士跟得太貼咧，佢嗰個感應器就俾佢擋住咗，直情根本就冇可能 scan 到。咁於是乎呢啲情況之下，佢咪又會影車牌咯。其實以前呢個快易通都係影即係用錄影車牌，跟住就追翻嗰啲隧道費咁樣嘅。咁所以有好多嘢而家係需要去調校，譬如話嗰個感應器角度係咪要教啲咧？嗰、那個車牌識別系統係要再敏感啲，或者要嗰、那個。所謂 AI 捉車牌嘅時候，係咪要捉得準啲定點？佢又喺度學習緊嘅，因為佢哋都係用緊人工智能嘅 train 緊呢套系統，所以而家都係不斷學習過程中咯。據我了解係咁樣。 如果係即係阿方寶，如果係即係以呢個講法咧，嗱，佢推出一個系統，咁佢需要有個，尤其呢啲科技，佢需要有個 learning process， 咁其實都即係好好合理啦。咁但係如果涉及到頭先都即係討論過同嗰位的士嘅負責人，即係討論過啊，其實係個推動嘅速度嘅問題。即係如果而家你好似好 test 啲 software， 咁啲 bug 都未搞曬嘅，咁又要推城税，又要推私税，你覺得咁樣係其實係即係推多幾條隧道，佢試得仲快會好啲啊？因為其實真係應該逐步嚟啦。如果真係純粹從一個即係唔好理政府佢有冇辦法或者有冇計劃去調整個速度啦。但如果你話真係從嗰個嘅真係點樣去比較合理，你比較即係好去即係測試同埋去推一套系統嘅話，其實係即係應該係拖長少少時間，按部就班啦。因為其實真係有需要係盡快推唔同嘅隧道，等佢可以試多啲唔同狀況。 我覺得而家嘅問題咧，就係、其實不嬲咧，就已經 delay 咗一次，你記唔記得？其實本來係3月要推，即係本來係再早啲要推嘅。 已經 delay 咗個幾兩個月先至去呢、這個青沙管制區嗰度推出嚟啦。咁其實不斷咁向後推，我覺得都實在冇乜意義，反而就真係快啲落實去做。跟住一路就試，因為其實你一日一日，譬如話之前就話佢哋未申請到啦，咁而家申請到又話用唔到啦，咁我覺得不如真係大家去試，反而可能就係運輸署會俾多少少彈性啊，即係譬如話咁如果 check 唔到又點啊，即係可能俾啲彈性，就實現之後就不斷向後推咯，其實冇意義嘅，即係我哋見到就係、是之前已經退咗兩個月啦，退完兩個月之後又話再褪。咁我亦都睇翻究竟係個系統問題啊，定係啲人用嘅問題啊，定係大家都冇理到個規則？即係我諗大家都習慣咗，譬如買個電話翻嚟咧，打開就用噶啦，唔會睇說明書，唔好話電話，買架車翻嚟你都唔會睇說明書嗰啲人。咁所以其實大家喺拆開嗰份易通行嗰份嗰包信嘅時候咧，其實入面有好多指引，有好多嘢叫你點樣貼點樣貼，但我估好多人都冇睇，咁導致到好多呢啲問題。而家就反而要調轉頭咧，佢哋就要去做呢件事，所以我諗呢個又係一個教育嘅過程，即係你要教育翻啲，尤其是職業司機究竟要點樣做咧，咁你點樣貼咧？喂，真係唔得嘅，其實不如試有 Apps 啦，但係安心出行都用咗咁耐啦，係咪先？大家冇理由唔識用嘅，其實係咁樣，可能仲方便大家。對商用司機，我估最大嘅難題咧，就因為佢哋要拆帳。嗱，你見到以前咧，快易通嘅年代咧，都好多的士咧係唔用嘅。咁當時咧就唔係因為咩技術問題，因為要收嗰25蚊嘅服務費用啊，即係每個月。咁就當然車主又唔肯俾，嗰個揸車嘅司機更加唔會俾添啦。咁所以就冇人用，變咗咧就經常要排隊。但係而家呢個易通行要解決咗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呢條隧道本身係唔需要停車繳費嘅話咧，其實個交通係暢順好多，就好似我哋而家見到將南開通。連埋將軍，所以我自己住喺將軍路嘅。我而家出去觀塘咧，係15分鐘一定去到。以前我係15分鐘都未出到個隧道口。咁所以其實嗰個成個計劃咧，係要令到個香港嘅交通咧係更加暢順。所以我覺得點樣都係要做問題，就話嗰啲教育要更加再深化，或者真係要即係要更加再多啲去落去的士站啊，甚至乎要。歌仔的士商會出嚟啦，重新要再講一次，我諗都要做呢樣嘢，但係我覺得再推遲多一頭半個月都實在都冇乜太大意義咯。 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頭先提到話啊，都係一個測試過程。你覺得而家譬如運輸署好、政府好，或者即係有冇一個即係佢喺嗰個所謂測試嗰個過程入邊啊，有冇一啲地方係可以做得更加有效率啊？即係嗱，譬如頭先講嘅話，喂，有啲司機佢可能過唔到數，但其實佢未必知係發生咩事嘅喎、啊，即係佢未必知究竟問題喺邊。咁變咗其實 我哋見到就咁樣嘅、你都可以裝住個 Apps 開住嘅，雖然佢就唔係即刻俾你睇到，其實幾分鐘後都知道㗎啦。咁如果你過咗發現冇嘅，會唔會個 Apps 可以改善啊？譬如話、可以 mark 低嘅咧，譬如話、我冇啊，但係其實咦就跳咗去個車主度喎，可唔可以個司機自己誠實啲咁 mark 翻落去咧？咁樣，我覺得呢個都係可以諗下啲，即係啲咩方法可以變更到呢件事，令到大家會方便啲咯。或者譬如話喂，我收到嗱，佢而家係分開兩個㗎，即係話通知你要繳費。同埋已經繳費係兩個嚟，譬如我收到個通知要繳費，但係我發現係錯嘅，你可唔可以撳佢嘅 hold 住，等佢唔好俾錢住先呢？咁我大家翻啦，話究竟你又去，即係當係一個上訴啦，咁我冇經過個隧道兩次，去一次啫嘛，咁呢條係咪可以 hold 住先呢？然之後你俾咗錢，跟住問佢攞翻，好多人都覺得哇，問政府攞翻錢係有啲難度嘅喎，係咪先？咁所以某程度上，我覺得呢啲微調位就可以做咯。 咁方方橋其實話頭先你提到話公眾教育嗰度咧，因為如果嚟緊喺嗰個即係城隧啊同埋私隧咧，都會用呢個易通行車輛貼咧。咁其實話啲揾食車啊、啲商用車，其實嗰啲車主本身係咪都要諒解咧？因為其實有機會即係佢哋嗰個車輛貼，如果易通行佢偵測唔到，咁跟住佢又要即係可能個車行又要揾翻人手去對數啊各樣，咁增加咗佢嘅工作量，佢係咪都要體諒翻政府咧？即係如果咁講， 我覺得都要體諒嘅，因為而家係要方便大家嘛，因為唔係個。世界冇成香港唔係淨得商用車噶嘛，有咗易通行，其實一般我哋司機，我哋覺得成個交通係暢順咗，其實係有好大幫助嘅。所以我覺得喺呢一個學習嘅過程，即係等於好似當日出安心出行都有好多問題，咁嗰幾個月就冇曬啦，問題全部。 好，咁 我覺得係有個經過呢個過程咯。 好，多謝方寶橋啊，方寶橋係香港資訊科技商會嘅榮譽會長。咁啊，其實聽眾都有意見啊，我哋先聽一聽阿梁先生嘅電話。阿梁生你好。 系你好，我系的士司机嚟嘅。 系， 我就头先听阿方宝桥讲咧，其实有两个原则，有两样嘢我想讲。第一，那个 Apps 咧 唔係話司機唔肯用，而係話我想去嗰度自通行嗰啲咧，話要車主個車行要做一次登，每一次要每日開工要做一個車行個車隊先得。第一呢樣嘢，第二仲最嚴重咧就係嗰、那個司機嗰個貼啊， 嗯， 好多時咧就擺喺啲人咧就擺喺唔啱位置啊。嗱，因為我已經用咗咧，完全冇問題。因為我哋個打理人咧就照足運輸處嘅指示貼喺邊度貼喺邊度。但我喺大連排到氣站咧，見到咧就好多時啲人咧有兩個人啊，有兩個二通行嗰啲人咧，其實教啲司機貼咧，有啲司機唔理嘅，走位咗，有即係貼個位置唔啱嘅，尤其是個司機卡嗰個位置，嗰個唔啱啊。 嗯， 啲人都唔理，根本就係自己貼嘢嘅問題。 嗯，所以你自己就冇问题嘅，系咪？即系作为的士司机，你嘅 系啊，我用过几次，完全冇问题，我夜间都冇问题嘅。 好咁啊， 系啦，主要就系嗰个司机贴嗰个司机嗰个插座咧，佢哋摆个位置唔啱啊，唔好啊。 好咁啊， 摆到有 系啦，收到梁生咁啊，收到梁生嘅即系意见。其实啊，李立峰咁啊，阿梁生作为即系的士司机，佢就话咧，如果你个二通行车辆贴得好咧。個位置好咧，咁基本上就應該用得到嘅， 係啦，係 啦， 啊，咁係咯，咁所以就即係我諗都個別人有唔同經歷啦，咁但係就都真係一個測試過程嚟㗎，即係好似阿方貝咁講，咁你個系統要推嘅話，咁難免初期會有一啲嘅即係阻滯啦，咁睇下嚟緊嚇，譬如真係啦，城隧同埋私隧都用埋嘅時候，又睇下個情況係點啦。 係啦，咁啊，車主啊，同埋即係其他即係商用車嘅即係司機就要留意啦，咁啊，呢一個即係二通行車輛貼新嘅延伸。真的啊。